哇，好啦，咁啊有啲咩其他嘢報下咧？喂，其實有冇啲咩睇到啊？畫頭啊，定咩嘢有冇咧？ 畫頭啊，高達啦、啊、，NT 啊，劇場版都好。 講呢個先，好嘅。啊，係啊，咁呢套都係戲嚟嘅，動畫戲都係戲，係啦。咁啊，繼呢個 Unicorn 嘅之後咧，咁啊有竟然有續篇啦，係咪？咁啊呢個係環繞住乜嘢咧？咁但係佢又唔係以嗰隻金色嗰隻所謂鳳凰係咪？又唔係嗰隻主角機嚟嘅喎，即係佢反而係話要獵，即係獵殺呢一部機係咪？佢就講我哋嗰個主角嘅。 係啊，因為要封印啲 Unicorn 咗佢哋話聯邦。 係啦。咁變咗個主角機咧，即係起碼而家初步嘅主角機就係嗰部咧，個腰露出核戰機嗰部就係個戲名啦。咁 NT 大家都即刻會諗緊係 New Type 啦，咁啊唔係嘅，係咩嚟嘅？ 佢嗰個名啊， 即係而家佢個戲名係叫即係 Gundam NT 啊嘛，係咪？ 係啊， 機動戰士高達 NT 啊嘛。咁但係 NT 係咩嚟嘅咧？ 呢個高達個名係咪 Negative 啊？係啊，咁上下啦。我諗一諗 Negative， 不以為 Negative， 唔係 Negative， 係 Negative，Negative，Negative 係咩鬼嘅意思咧？咩嚟㗎？ 敘述位敘事啊，故事咁啊。 咁即係敘述高達呢個叫做， 可能係啊。 點譯咧？到時大佬係咯。 唔知 我寧願佢叫 Negative 啦，大佬，唉，都有型啲，我覺得都嚇。都唔知道做咩嘅，好啊！咁呢個都唔係今個禮拜最搞笑喎，咁最搞笑咧係佢整咗張即係叫做宣傳嗰幅嘢出嚟咧，咁係三個主角啦，所謂嚇， 係 兩條仔一條女， 係啊，就做咗啲好高難度嘅扭埋一住喎，係扭埋一住，意思係嗰三條友 嘅咁樣樣嘅姿勢， 唔係 Zozo 都唔會將啲人扭埋一住，佢自己扭埋一住啫 ，Zozo 係各自扭埋一住啊嘛，佢唔係佢三條友扭埋一住啊，即係成個雕塑咁咧。你纏住我纏住你咁啊，金蛇纏屍手咁，嚇，唔係佢就好少即係纏住意思，有一個捐一個褲囊咁嗰啲喎。 係玩緊呢個扭扭落咁啊， 後面捐咗， 嚇，唔知做乜嘅喎，就情願睇到你，哇，搞咩啊，大佬，嚇， 佢哋而家話係參考意大利有個雕像咁樣喎。 唔係咁你睇到似佢係一個雕像，但係即係，但係你將啲動畫人物咁樣扭埋一住都幾。幾好笑 啊！ 係 啊，你就咁擺喺度睇唔出啊，大佬。 嚇點樣話？ 就咁擺喺度睇唔出啊！ 睇唔出咩？ 嚇、啊！係扮緊啲雕像嗰啲。 哇！咩你睇唔出咩？我睇得 出 喎。好明顯係呢啲雕像啦、啊，係咪先？嚇、啊！即係下一次唔知邊個有四個頭啊，六隻手啊，八隻眼咁樣嚟玩嘅。 通常咧，你呢啲雕像嗰啲咧， 係咪啊？畢加索嗰啲係咪？ 你會咧啲人啲面咧會擰歪曬噶，但係咧佢呢個咧好似對曬鏡頭咁嘅。 唔係你唔好擰佢啦，個雕像嘅特徵唔係呢個啊嘛，雕像特徵係喺好大 dynamic 咁樣去做嗰啲動作啊。同埋佢係一住嘢咁啊！呢個先係特徵嚟嘅。佢望唔望住呢邊嗰個唔係重點嚟嘅，因為佢而家呢個係單向畫咗一幅圖啫。佢唔望向呢邊咁啊，做咩咧？咁都係連個頭都擰咗喺後邊咧，即係喺度屎忽你睇咩？咁唔 make sense 嘅。而家講緊佢哋做嘅嗰啲動作咧，就係一個雕塑嘅動作嚟嘅。咁啊，俾日本嗰邊咧，啲人就網上就係咁發揮啦。 香港都有啊。 係啊，咁啊，例如畫咗啲咩？ 佢畫咗個其餘角色咯，即係全部係高達啊，一係就加美柔同阿科大啊， 幾隻勾十八樓咪一住有啦，咁又有阿加美柔同邊個啊？ 阿科啊，盧沙美啊咁 哦，咦咁冇阿寶馬沙定咩？ 哦有，都有一幅係。 係咯。 有啊，係全部馬沙添就。 全部馬沙又有係咪？ 係啊，跟住香港就拎啲玩具嚟扭啊啲人就。 哦，即係佢哋唔識畫，就揾啲玩具嚟扭。 快啲啊嘛，咩玩具 有 啊？ 有啲咩 吓，拎复仇者咯、啊。 哦， 系啊，跟住又拎啲高达啊，或者其余嗰啲任何变形金刚啊，仲要或者 Figma 啊，即系任何可以扭得到有嗰啲人形都 有好多关节嘅，扭下啦。 咁应该揾啲小红维尼嚟扭下系咪？跳跳虎啊咁啊，嗰个奴仔叫咩名？我唔记得。 以我啊。 有幾隻嘢扭下咪應該又成為呢個禁作啊？ 咁伊奧就淨係快度嘅。 呢兩日最紅又係扭啲人啦，米板啦最後變咗。 係。 嗯。 都好有呢個宣傳嘅效果嘅。 係啊。 咁我佢呢一壇嘢就成咗出模型咯 ，Bang Bang。 唔知啊，但係佢標榜係咩？27年第一次全新作嘅劇場版啊嘛，係 F 91之後。 嗯。哦，咁樣。 因為之前嗰啲都係全部 OVA 或者咩咁剪咗變咗做劇場版做嘅，今次係專貨劇場版， 即係新嘅一套劇場版。 係啊。 咁但係大家對個期待性就唔係咁高啦，即係你睇一啲人設啊，嗰樣嘢好古怪啦、 啊，鬧、哦、爆添啊！啲人設話未睇過咁樣衰嘅人設啦，應該話仲衰過 H， 我自己個人覺得。 哇、哦，係咩 ？H 已經係以為睇緊 IQ 博士喎，大佬。 唔係 H 咧，啲樣唔衰啊，係啲身形畫得衰啊，我覺得個頭大身細嘅就係畫到。 即係如果畫翻佢係拉翻長都 OK 嘅。 即是个头冇咁大咁正常 size 咁啲人每次全部 嘢。佢个动画入面就係咁做咗啦冇佢个人设嗰陣成隻河童咁㗎嘛个主角。 係啊。 咁佢个动画入面都冇嘅咁所以都唔算好衰。係 啊啲样嘅唔好衰。 即係嗰个整个个咩 H 系统咩嗰个博士就成个边个龙神院嗰个师傅咁啊。 哦嗰、那个直情唔系即係唔系同一套嘢嘅人嚟啦你觉得係。 系咯，即系个比例竟然系龙神院嗰啲人嘅比例咁样，嗰、那个突然间咁，但系其他人佢都掹翻墙之后都未煮好衰，系嘛？咁就今次呢个咧就佢又唔系啲人嘅比例喎，啲人系正常人喎，但系啲样唔讨好啊，今次啊， 啲发型同埋啲样夹埋又唔得， 即系啲样好似几好似好似坏人咁，我成个都几个主角。 哦，系啊，直情系啊， 你啲敌国啊，即系你可能敌国系咁嘅样就见得多啊，咁冇理由个主角。我轉過成班薩比加嗰班有咁樣嘛，大佬，希利亞咁，大佬嗰班嚟係主角嘅，唔係啊，大佬咁，即係你有少少 feel 啊？ 仲要唔係啲壞人嗰啲大佬級，係嗰啲有少少嗰啲靚咧， 流羅級 走出嚟啲傻傻地啊，癲癲地嗰啲咁嗰啲靚嗰啲咁嘅嗰啲樣， 即係佢全員係呢啲樣咯，係啊， 係啊，有一個 變態啊，有啲變態嘅個樣嚟有少少。 有一個啲頭髮唔知梳到有牛角咁樣咯，唔係應該係有啲唔係牛角，應該係有啲魔鬼角咁樣個頭頂度。 即係勾起咗咁樣。 係啊，我唔知點解整埋啲咁嘅頭。 但係呢個係啲主角嚟嘅，唔係啊？ 係啊，主角嚟啊。 咁樣嘅。 唔係主角。牛角，即係個魔鬼角。 主角都唔好樣啊。 韓國仔頭啊，主角咪。 我主角。哦，即係嗰排連阿黃祖藍都剪嗰個啊嘛。 系，即系塌落嚟咁，韩国仔嘅头， 一个塌咁，跟住斜剪嗰个嘛，你讲。 系啊，系啊。 咁啊，黄祖蓝剪得靓仔喎，呢个吓。 唔系，我奇怪咧，啱啱睇完 Unicorn 咧，佢仲系啲头好 UC 嘅头咧，佢呢度过一年啫。 嗯。 0096呢个去0097，突然间转晒韩风嘅班友。 哦，咁都正常 嘅。咁冇得讲嘅，啲冇得讲嘅。 吹起 咁阿寶同一個人都變得文理啦，而家係咪？ 唔係咁去到 F 級又正常翻喎啲頭，真係奇怪。 冇 fashion 呢樣嘢係會不斷即係循環噶嘛，因為除咗高達呢個名字不變之外，其他嘢係不斷轉嘅。 同埋咧， 咁睇嗰啲預告片入邊啲機嗰啲咁咧，啲機設啊同埋啲， 你睇馬巴咧喺 Origin 入邊前傳嚟噶，戴古華多羅超噶嘛。 是 但去到呢个正式嘅高达哥故事入面咧，佢竟然戴 Ray Ban 喎。 哦。 咁跟住去到二式又戴翻古罗多罗多华之后，嗱你话潮流系咪不断喺度转变咧？又翻翻嚟咧，系咯。 系。 即高达世界你都唔好问点解啦 ，OK？ 即系其实系个人设喜欢嘅啫。即系佢整一集啲人着到 Zozo 咁，你吹佢唔上噶，系咪先？ 系， 我絕對吹唔上。 即係開大窿嘅衫 啊！係啊，人設嘅導子嘛，即係你下次試下人設揾啊阿邊個啊 ？Zozo 嗰個叫咩啊？ 方木 啊，飛雷燕係嘛？你咪試下揾佢做人設，咁佢必然啊變咗 Zozo 噶啦，著到係咪？係咪？跟住你攞班主角肯定個個扭到勁過今次呢個啦，咁你揾嗰個做，你就預咗個 fashion 嘅咁噶嘛？咁或者今次呢個揾呢個人設佢係咁嘅咧，咁你冇得咁問嘅，係咪先？你講話高達傳統嗰啲造型啊，或者嗰啲頭嗰啲，咁因為嗰啲係啊安彥良和啊佢哋畫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同個人設本身有關係啲嚇，咁但係你話人設係咪需要注意翻即係 其他蝙蝠入面嗰啲人嘅造型咧，咁我覺得其實係要嘅。咁但係你覺得佢有邊次有理過啊？佢都係自己發揮嘅啫，係咪？嗱，你唔好講啲人啦，啲人都算數啦嚇。咁啲機得唔得？ 啊，啲機好奇怪，我覺得。 啊，係咩？咦，但唔係啲機都係啲舊機改嘅啫咩？全部都啱唔啱啫？ 都係其實 U C 啲機嘅， 但 係韓嗰啲機。 但係咧，佢嗰隻咁嘅類似吉姆咁嘅嘢咧，居然會係外置咁樣加個瞄準鏡俾佢，我唔知咩事喎。 哦 ，Jester 啊，或者係。 哦，咁嗰啲都係啲玩嗰啲 Halo 啊嗰啲咁嘅 game 嘢啦，即係佢當佢係一個軍佬咁咯。 但係呢個設計，我班 friend 就笑咗成日。 唔係咁，但係你啲吉姆戴到個護目鏡都有啦，咁點解機械人要戴護目鏡咧？咁 反而你覺得個護目鏡咧會係正常啲喎嗰件事， 係咪？ 係啊，但係 咁你覺得有乜嘢係唔可以擺落去啊？做、 嗯、 如果佢當嗰係一個士兵咁樣，咁你咁去諗嘅時候，咁係咪先？佢下次中意戴隻錶都得㗎，即係點個機械人戴錶咁 如果你話隻眼上嗰加嘢咧？其實係 V2 嗰陣時已經有 了。你拍呢把都著呢個避彈衣㗎啦，係咪？ 喺啲鐵外面再著避彈衣。 係啊。咁同埋佢用嘅槍嘅型號係同人用嘅槍嘅型號一樣，照放大啊。咁你其實呢啲都係其實怪㗎。 嗯。 其實都係怪㗎喎。嗱，咁呢件事唔係冇出現過喺高大家。其實你大魔用嗰啲迫擊炮。 哦，係。 最尾馬莎一嘢嚇。就還翻一 shot 俾阿希利亞嗰下，佢係用同一個款式嘅迫擊炮，但係縮咗水嘅人渣喎。咁其實咧，你話佢會唔會咁？其實冇話會唔會嘅。你喺高達世界其實因為啲 MS 你就當係一個巨大士兵咁去諗啊嘛。 如果你話最似係其實係0080啊嘛，經寶份嗰啲散彈槍嗰啲咯，人用嗰啲散彈槍變大支。 係啊，咁同埋你放飛刀都有啦，係咪？咁放飛刀有咩用啊，大佬？即係嗰個咪整到成身都係飛刀嘅。上次 Unicorn 都有隻嗰隻咩機？嗰隻咩機？唔係 X 啊，嗰啲飛刀唔係鐵嚟噶嘛，佢嗰啲就係插啲鐵飛刀咁都夠膽死，咁有咩用咧？鐵飛刀對於機械人 嚟講，四天王嗰隻啊，紅色嗰隻。 唔記得啦，總之上次有嘅，上次好似 Unicorn 其中一部都好似好多飛刀㗎嘛。 我唔係成身咩刀仔嘅、啊、嗰、那個。 刀仔咯，係啊，咁咩用咧？其實咩用咧？ 唔係有熱能嘅，應該正常 嘅。有熱能。 如果唔係，應該懟唔入嘅。 佢又唔覺喎，佢孭住嗰陣唔見嘅喎，係咯。即係佢見佢飛上嚟都冇話有冇發咗光喎，又唔覺啊咩？即係唔知係點嘅。總之你要加就係整到佢似個人啫嘛。係。係啊，咁我覺得下次可以戴錶咯，就記戴錶啊。嚇！戴隻錶。 唔係咁，佢仲有另外有部咧係。我唔知咩嚟喎。 着物，哦咁樣。得唔得？着物着鞋，即係機械人再着鞋，係咯。嗱，冇有冇話唔得？有啊，有啊。因為咧，佢哋嗰啲咩雪地用啊、沙漠用咧，都玩過。因為佢話佢驚佢入咗啲沙啊。咁啊，咁呢啲佢係揾個理由，再加一啲即係人嘅嘢上個機械人度啫。咁呢度你話得唔得？咁冇話得唔得嘅。咁其實你啲槍上面嗰個瞄準器都唔使俾隻眼裝落去啦。理論上係咪？咁如果你嗰個瞄準係用雷射或者佢自己連係，咁其實你如果你而家係解釋，根本嗰個瞄準器喺個窗上邊啊，其實佢已經睇到啦嘛，佢根本唔需要 窿我咪投埋佢 咧就係唔需要裝個頭埋去㗎、嗯，即係其實而家好少嘅喎，係初代高達先有裝個頭落去個瞄準器嘅呢一個，即係呢個咁嘅狀態。 是可以左向左向右咁樣揈嘅，咁你方便你左手揸右手揸。 咁即係佢好明顯，佢真係揾隻眼去瞄準嘅。咁呢啲其實佢真係想做到好人啫。咁你好難質疑嘅呢一樣嘢嚇。咁你到底吉姆裏邊有冇眼啊？呢啲咁你都係一個問題啦嚇。即係到底佢係單鏡頭啊、雙鏡頭啊？到底佢一塊玻璃，但係裏邊其實都係同高達一樣係有眼嘅。即係你好似阿邊個咁啫嘛，白色咁啫嘛。 佢有啲機係有單眼或者雙眼，而家啲模型多數做埋。 係啊， 唔係即係你任你講嘅，即係嗰啲裏邊，即係其實佢點樣去瞄準啊咁樣。咁既然佢係獨眼嘅時候，佢咁又冇留個瞄準係側埋一邊啦。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 嗯。 你有冇諗過即係揸鼓會唔會孭一個瞄準器喺個眼隔離啊？因為佢個眼係單眼，同埋會周圍喐噶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你呢啲都要諗嘅。咁但係我諗佢就冇啦。我諗佢將只吉姆當係希奴啊。 系， 即系大希奴，咁咪得咯，咁佢咪可以孭任何嘢上去，唔需要 即係你話嗰樣嘢有冇理由？我覺得冇唔係好有㗎啦。但係你冇理由 公布咗，而家你話就係 Delta， 我哋咧已經模型咧 H1:44 已經係限定咧，佢已經有分A、B、C 三種裝備咁。 即係你講話有瞄準器嗰個嘛？ 係啊， OK， 咁佢唔同裝備有啲咩特別咧？就係、是、嗰個加速型、 A 裝咧，就係、是、其實。A 裝就係其實加咗推進器同埋有兩個好大嘅好似 Unicorn 嗰陣 時，就係嗰兩粒火箭推進器咁樣。 先嗰兩個推進器裝配啫。 哦。 係。OK。嚇，跟住 B 裝同 C 裝其實係拎支大炮管嘅炮，同埋有一支坐地嘅雷射炮咁啊。 嗯。 OK。就係咁。 但係兩隻都係限定嘅，本身喺 HG 度。 哦。 嗯，即係佢都冇咗信心嘅，其實。 哦。 OK。 咁樣。咁對主角機咧？ 主角機好似未講點樣買賣，佢反而係 M G 隻。 唔係，主角機係成 set， 連埋佢趴喺度嗰個嗰個 咁嘅。即係 G P 03咁嘅樣。 唔係嗰隻。 未講係即係正常普通派街定係限定美國。 咁啊未知，但係佢話 H G 已經係預咗㗎啦。 即係連埋。 係啊，佢個 A 裝備啊嘛，嗰隻艇係。 即系呢只机唔系单体买，系一 set 嘢咁嘅。 系啊，因为佢个机太核突啦。如果唔连咗 set 嘢，应该冇乜人买。 系 跟住另外 M C 就会出限定嘅我只 Unicorn 三号机啦，就电道嘅应该嗰只就。 哦，即系嗰只。 我谂啲人嘅兴趣喺呢只嘢多啲。咁啊，佢就同以前嗰只个设计上多咗啲嘢啦，多两条须系嘛。 多兩條尾個盾嗰度， 嗯，咁以前佢係鳳凰噶嘛，類似係。 同埋即角係咪有唔同咗咧？有冇啊？ 應該都改咗， 改咗少少啊。 好嘅，改咗少少，我唔係太記得啦，因為。 唔係話差別好大，但即係係改咗嘅。總之可以出個部啦，簡單講嘅。個 point 可以出個第二隻模型啫，你唔使理佢嘅。 冇錯。 係啦，即係只二色高達都冇話好唔同噶，咁啊改少少咪又出個盒咯。 啲件有啲唔同啫嚇。 你話二色高達一隻 version 0088年， 嗯， 我 update 咗嘅，佢嗰隻除咗改咗啲手腳啊、心口嗰啲， 即係意思佢個機設上其實唔係個機設改咗嘛，嗰啲件改咗啫係嘛， 啊啲型改咗， 型改咗啫，佢冇話隻機唔同咗， 冇係， 咁總之就出過啦，係唔使理佢嘅，咁啲人都照買嘅，我相信係唔知點解，因為金色又好賣嘅，肯定嘅， 哦係啊。 咁一定啦、喂，咁我仲見到咧，佢另外有一隻唔知係吉姆定係咩嚟，即係總之都係啲聯邦軍嘅重型機咁樣咁，因為好搞嘢係單角嘅喎。另外嗰邊咧就好似 之前其實 Unicorn 嗰時都出過呢部，但我唔記得叫咩名啊，但係係有呢隻嘅、 哦。即係原本都有嘅。咁啊，另外嗰邊隻角咧，好似俾個自己個嚇。头炮射断咗咁嘅样喎，我见到佢个头嗰度。 咁啊唔知啊。 吓，即系佢 个角啱挡住咗个特林机炮嘛，所以个火神炮嘛。 吓系啊，所以射断咗个变咗个单角咯，好似系咁嘅样咯，我觉得。即系 高大一坐起身噶，宝揿一揿就叭叭叭叭，咁啊高大少咗光头啦，只角真系断咗。 系好奇怪呢个设定。 跟住一掹住就批埋头顶嗰个计咁啊，冇变光头，变咗吉姆啊！真 系。如果你话另外就今次翻嚟多咗，系反而又有翻迪树咯，即系阿 Tasco 话只飞天猪啊，你叫佢。 啊，飞天猪即系以前阿宝曾经揸过嘅一只嘢，但系最好笑咧，呢个叫飞天猪，但系其实佢系唔识飞嘅。 有两对翼，但系唔识飞噶嘛。 冇咁多。 系有对翼噶嘛，后面好似。 哦。 唔係佢都所謂翼咧，係似以前咧啲人插喺個雪糕度嗰塊威化餅， 哦、 即係變形嘅。 哦，你講呢只嘅 ，OK，、即係有啲格魯古古 feel 咁樣嗰只啊嘛。 咩啊？豬啊豬啊，邊有？你講勇士？哦，咁勇士都有個豬鼻嘅，係咯，你可以咁講嘅。 佢又係揸雙頭劍噶嘛？ 咁即係好鬼肉酸啦，係咯。 唔係喺我佢個設定度就係用力奇帶阿斯整出嚟嘅。 哦， 咁 唔 似。 咁樣， 力奇大師又話係大魔嘅變種啊，甚至話係高達，係咪？咁呢只直情都唔係嗰啲樣嘅，咁係個是但佢啦。佢話召號改出嚟都得嘅，佢中意啊。 係， 佢都唔使理嘅，佢魔蟹改出嚟都得嘅，咁啊。 呢一部係其實係算係阿寶，即係原裝部，係阿寶揸咁多部機唯一一部獨眼嘅，係佢專用。 Okay。 最樣衰嗰部啦，總之簡單講嘅。 咁好奇怪嘅，背脊嗰兩隻翼到底有咩用嘅啦？ 我單嘅佢本身講話。 哦，咁樣嘅。就 是、單要台平衡嘅啫，冇乜用嘅其實。 好， 呢啲唔知咩設計嘅真係。咁但係呢隻嘢而家係好重用翻嘅喎，即係喺另一個漫畫入邊係有出翻啊嘛。 之前我套 Moon Gundam 有隻太空型嘅，唔知突然間有。 係、哦、咯，竟然有太空型，係太空魔蟹係咪有啊？係咯，太空係咪太空魔蟹咪陸戰鐵球啊？係嘛，好恐怖嘅嘢嚟㗎。 哦，唔係啊，陸戰鐵球好似聽過呢樣嘢。有腳噶嘛？ 跟登標又出添，有四隻腳嘅嗰只。 嗱，咁嗰隻有四隻腳啦。當年咧，阿大雄方林就係畫嗰隻鐵球咧，係迷彩啊，即係迷彩，即係第六四線迷彩咧，即係啡色一笪笪嗰啲啊。咁但係佢個樣係同太空嗰隻咁樣喎，冇碌冇剩冇腳。 咦？咁點行嘅？ 咁啊，係啦，唔知。總之好搞笑嘅，即係佢淨係有隻色啫。咁但係呢個色真係睇到你，咦？咁奇怪嘅。咁而當年我真係屎忽痕，我都遊過隻鐵球呢個色嘅試過，係啊，我都遊完先發覺咦領嘢，咦好似唔好合理咁喎，咁樣咁都遊咗就算啦。其實真係鐵球遊咁嘅色之後，你就變咗粒小丸子嘅啫，其實即係嗰啲跌咗啲像類嘅小丸子啊。 咁你唔乾脆畫埋個哈魯樣落去？ 哦，咁嗰時冇呢啲概念嘅嗰時。 其實只迪樹咧之前出過Mobo。雲嗰隻 version 卡咧出咗隻嗰隻 robot 咧，佢係變咗佢可以揸到二隻高達嗰個激光炮嘅。 即係你意思係咪會唔會喺劇場版發生過咧呢樣嘢？ 哦，都冇啊，其實冇揸呢個炮嘅。 冇揸，冇揸。係 啊，玩具嗰度，佢因為佢講咧，其實佢嗰、那個佢而家咧咪有一邊係好似有個勾咁嘅。 嗯。你應該飛鷹珠啊嘛，係咪？ 係啊，飛鷹珠係啊。佢嗰個設定咧，其實嗰個勾係武器掛架嚟嘅。 吓，唔系你话喺剧场版入边系阿宝系咪揸呢部可以打低咗一部劲机噶嘛？好似系咪？ 哦，唔系，佢冇用呢部，佢系揸力奇大阿斯打赢部阿斯班嘅， 即系唔系呢部 吓打赢部变形机嘅， 即系呢一部冇发挥过嘅，即系净系垃圾嚟嘅。 哦，冇，佢都系喺度打嘅，不断用呢部，冇乜急讲有咩嘢。 即系阿宝错歪系嘛？即系唔使你揸铁球都算嚟算俾面啊！ 吓，咁唔知啊。都俾翻啲佢嘅，因為之前阿馬莎揸白色嘅嘢，阿加苗揸 Mark Two 都打唔贏隻嗰隻橙色氣球啊，跟住阿寶係揸力奇大師教佢嘅。 唔係咁，但係只飛天豬就冇表現嘅， 飛天豬都係喺度打啦一路。 咁點解要而家無端端攞翻出嚟咁樣，即係好似又要變師啊？個作用喺邊度咧？ 咁佢少出咯喎，之前因為嗰陣時好似我記得。出嗰次模型之後 又要攞啲洗衣機出嚟去 sell 下，即係同嗰啲紅霸一樣， 即係攞啲死貨出嚟搞搞佢。 唔係佢唔係死貨嚟嘅，件嘢係新出嘅，即係意思嗰個已經係冇人會玩、冇人會即係再理嘅一個 character 嚟噶嘛，原本係咪？你諗下只動漁魔蟹啊，即係所謂龜霸動漁魔蟹或者呢個長臂魔蟹嘛，咁你之前唔會有人買㗎，無端端都已經哇呢啲係即係比四聖獸更加少人買嘅嘢，而家搞下搞下變咗，即四聖獸可能因為佢騎呢，可能反而都仲有市場。嗰隻反而好少人理噶嘛，咁佢喺個動畫入邊亦唔係有咩大表現，係咪？佢出嚟係俾高達斬嘅啫，斬咗碌碌嘅啫，即佢跟住只紅魔蟹周圍走嘅啫嘛，嗰隻嘢嗰幾隻咁就即係肥騰騰咁嘅啫嘛。咁你之前咧係完全唔會諗住呢隻嘢有咩可作為，咁但係竟然俾佢搖身一變變成一隻萌卡通嘢，而家大賣喎、啊，大佬，即竟然可以喺個高達展入邊啊！系嘛？同出边嗰两只喵根林同只沙扎比相咩？嗰啲叫咩话？咩咩咩 咩？ 我唔记得嗰个四字柱叫咩添吓？咩咩抗例啦，叫做吓吓咩咩抗例，唔记得咗啦吓吓咁啊可以同台喺度咁样摆，你谂下几犀利啊？红霸嘅地位吓，同埋你走埋去同只红霸影相啊，仲多人啲啊，系啊嗱，咁佢系真系的好成功啊！红霸呢一个。呢、這個咁嘅做法，咁所以佢哋因為整嗰隻咁嘅，我哋話唔知係河童啦，定係企鵝嗰隻，即係另一隻魔蟹啊嘛， 咁嗰只魔蟹就喺 Turn A 已經攞過一次出嚟變屍㗎啦，咁但係佢就縮咗水嘅嗰只版本。 係 變咗一個好 出咯，即係 double set 咁啊！嗰陣時 係。係啦係啦，佢就變咗小型化，就當咗係啲細機咁坐低條友入去咁，好似似個 pod 咁多啲嘅啫。 同埋佢嗰部嘢就俾咗女揸啊！ 變咗縮水嘅，嚇？ 俾咗女揸。 但係都唔係好大作用喎，個車嗰陣唔係好大作用，因為其實部機冇唔同㗎，佢設定上話縮咗水啫嘛，都冇乜大作用。咁而家係要將佢再點樣即係扭下啦，係啦。咁變咗，如果你呢只飛天豬攞翻出嚟，咁佢可能又當翻係阿寶嘅，即係中期即係佢揸嘅一部座駕咁啊，搞到而家仲要係，咁可能佢咁樣去扭咯。咁而今次呢一度當然就唔會有阿寶啦，係咪？即係佢一直情當阿寶死咗啦，直情。即係上一集係啊 ，Unicorn 就成日 confirm 佢哋死亡啊嘛。嗱，原本阿保羅馬森唔係 confirm 死亡喎，佢哋係 lost mission 啫喎，嚇嚇，即係冇話佢死咗喎，即係林有德成嘅都話阿保有一日會翻嚟喎，嚇，唔知係咪問米定係發夢？ 好似上帝咁啊嘛， 講俾佢聽啦嚇嚇， 好似上帝咁啊嘛， 點樣上帝咁咧？ 嚇，總有一日會翻嚟啊嘛， 耶穌係咪你講？ 係。 唔係，咁佢哋唔承認阿寶係死咗㗎嘛。咁佢變咗套嘢就反而話俾你聽，阿寶馬沙其實變咗鬼㗎。咁即係呢度根本就唔可能呢部嘢係會咩啦，係咪？咁上次係咪阿林都話留咗部機㗎，就係呢部係咪？ 嘩，咁多謝。 應該唔係 喎。 應該唔係啩。 留一部机俾合， 留一部灵格斯俾佢啊！因为上次佢盖个仓，我影嗰部有部灵格斯喺度，但系冇揸出嚟噶嘛。 啊、即系同阿千岁英系反，即系玩反高潮啊嘛，系咪啊？嗰部垃圾嚟啊！影话千岁英，佢一话哇，留一部好嘢俾你阿宝，佢一影完系只飞天猪，你明唔明？ 嗯， 啊、即系可能系咁嘅，搞笑嘅吓。咁啊，马沙咁我咧，咁啊一影完系嗰部车啊！唔系机系部车，好红咗嗰部车啊！我揸呢部出展，唔系啩咁啊？冇啊，系得呢啲啦。你两条友都唔见得咁耐咯，唔通我留部好嘢俾你咩？求一部车你揸就算咯，咁啊咁啊 之后佢揸出去咁啊，阿嗱嗱个鬼魂就整翻部红揸俾佢系嘛？ 一出俾人踩死咗啦，仲嗱嗱。 唔係喺個預告片嗰度，另外仲有一部原石嘅新安州嘅。 哦，嗰部，是啊、但係嗰部出咗好耐咯。 曬啊，碌曬啊！呢套嘢成碌卡碌曬㗎啦，係啊， 嗯， 係啊，嗰部都出埋場。咁其實嗰部都出過玩具啦。咁今次又再出啦，應該係咪？ 多咗啲袖喎，今次 多啲袖啦，係咯、啊，即係上次冇袖，咁而加翻袖啦，係咯、啊，係咯、啊，下次笠多條底褲咁啦之類啦，唔知佢啦，係、啊。 唔係，因為上次 Unicorn 套嘢係出咗新安州啊嘛，未出過原石啊嘛，本身係打機同埋模型出過啦，咁佢今次喺形象都會出 嘅，係啦，咁正式就納入作品裏面出現，又加少少咁又出過，係點啊？好，睇下仲有咩未碌爆啊？繼續 ，OK。 嗯， 冇啊，嗯，冇興趣嘅。 咁實質個畫頭有咩睇到啊？你都冇講。 吓、啊，都系见到你哋啲人物好似有啲纠缠，跟住同埋啲机喺度打下打下咁啫。其实 嗱，即系佢个所谓画头咧，全部系镜头嚟嘅，冇对白冇剩，即系得片段闪下闪下嘅啫，唔知佢做乜嘅。总之有啲画面嘅啫，吓咁啊飞嚟飞去啊啲机咁咯，咁咯。那 个主角又扮阿宝又发梦咁，突然去扎醒咁咯。 阿宝又发梦扎醒嘅咩？ 哦，响住马扎之反击嗰阵时，咪发梦见到娜娜啊嘛，跟住咪。 吓、啊！夢見到嗱嗱，原來會砸醒噶，咁得人驚。 係啊，唔係佢都講過，其實係佢好驚上。我連儀式高達講過話，好唔想上宇宙，因為驚見到嗱嗱啊嘛。 好驚見鬼， 係啊。 哦，咁啊鬼戲嚟喎！你講嗰度係。 係。 係嘛？ 係有少少啊。 即係應該導演轉彭四兄弟比較適合啲啊。或者 Emily Summerlin 都得，或者阿 James Van 都 OK 啊。啊、即係揾個福井就唔啱啦，係嘛？即係應該轉啲拍鬼戲嗰啲，一上太空就撞鬼，啊、一去到呢個所羅門就域又聽到娜娜唱歌啊嘛，哇，好猛啊咁啊！ 咁樣， 嗯，唔係啊，意識高達嗰時係有講噶，佢好驚上宇宙嘅一批， 啊， 應該都係為咗呢樣嘢嘅。 佢唔敢去啊嘛， 係啊，嗰時上太空嗰時 佢唔會嚟揾佢嘅咩？ 系佢地球武士喎， 佢 哋 佢系宇宙地波令嚟嘅嗱嗱。 哦，咁样。 应该系喺 宇宙地波令啊嘛，地波猫嗱嗱咁样。 应该可能系 一上头阿布，你翻嚟啦，咁啊好惊啊咁样系嘛？咁下次应该出呢个司徒法正高大啦，系嘛？ 系咁样。 系嘛？应该要啊，系嘛？ 冇啦，咁啊，应该差唔多。 即系嗰部机明明冇人坐咧，但系又会喐啊，系嘛？系咯，即系去到呢个所罗门就又会见到有只鬼 M A 系嘛？系嘛？爱美好啊嘛？ 唔系分明撞鬼啊！如果唔系上次只新士狐都会化咗嘅，咁快又 嗯系，即系最好打系啲鬼啊嘛，可以整死你啊嘛。 系咯，佢一打唔赢部机佢一叫啲鬼上嚟即刻搞掂， 系嘛？咁要攞翻呢个咩啊？樱花大战嗰啲技术啊，系嘛？吓，系咯，用灵力去推动噶，下次就高达啊，系咯，出啲符啊，下次就高达系嘛？唔系出唔系啲武器系啲符，好似火日丽咁样，系咯，恶灵退散咁啊，要用呢啲啊，即系嗰啲浮游炮全系啲符嚟嘅，系嘛？ 唔係啲飛劍嚟啊，全部 唔係煙石霞嗰啲啊，出曬，跟住背脊孭住個唔知咩嚟，原來係把劍啊嘛，攞嘢攞攞咪咁齊咁又把嘢飛出嚟係嘛， 同埋啲符喺啲袋啊嘛，套人嚟咁 啊，係啊係啊係啦，收妖啊嘛，係 咯， 有啲鬼火啊嘛，身度啊嘛，係咯，唔知咩高達嚟嘅呢啲係咪？即係你有靈力先揸啊，啲道士啊咩嗰啲係嘛，神父啊咁嗰啲係嘛？ 唔係，如果你講到鬼火，你反而係東方不敗喎。 係啊， 唔係即係一個幾個主角嘅，一個係道士啦，一定係啦，一眉道人咁上下，林正英咁上下啦，一個係嗰啲驅魔人啦，係嘛個神父咁啊，一個 風水師啊， 即係總之係唔知啊，或者啲日本巫女，即係全部都係呢啲人嚟㗎係嘛？先可以 國 靈對彈到嗰班敵人係嘛？係嘛？即係。跟住嗰啲敵人就話：，睇嚟仲玩 New Type， 我哋一玩養鬼仔㗎啦，仲 New Type 係咯，咁歐嘅係咯，係咯，仲整咩強化人啊，仲要拍藥啊，唔使我哋直接用嗰啲瓜咗老身嗰啲 New Type， 咁咪養鬼仔咯。係，係嘛？咁可以將所有角色召喚翻嚟用。喂，我呢條橋係咪勁過你嗰個根燈標輝塔先？ 係咯， 根燈標呆化先。 勁過 G Generation 啊！ 勁過跟諗標呆化先啦，我唔敢話勁過 generation 啦。咁嗱，咁你一樣有 virtual 世界點啊？咪炎羅王嗰邊咯，跟住有死神界嗰邊發生咩事嘅喎？有影下佢哋落咗，原來有個 new type 嘅有個 universe 嘅喎，死咗之後係講下嗰邊嘅喎。啊，子女唔知佢點啊？可能都分好多個唔同嘅，唔係得一個嘅。 咁之後嗰啲咩女報高達嗰啲都走埋出嚟 啦。是即系马沙同阿宝，其实喺嗰度都系多咗个光圈，继续喺度练功啊，系咪咁啊？ 系 都有机渣喺嗰边， 都有随时翻嚟啊，可以系嘛？系咯，呢边打唔掂啊嘛，嗰边又搵阿宝马沙翻嚟帮手先咁啊，系咯，全部问米式系嘛？系啊，跟住嗰啲高达，但系主角机就直情系冇嘅，佢冇自己个高达，有高达系变人哋啲高达嘅，系嘛？ 系 咪咁啊？不断召唤啲唔同嘅高达，连平行世界都得噶。即唔 係得 冇 骨架啫，佢冇高達，佢跟住係咁只會夾出嚟咯，變咗唔同樣。 邊啲夾出嚟？得 M C 得個框嘅，係嘛？ 佢又得個框 嘅，得個框嘅個高達冇嘅，唔係有個高達面，但係冇嘅，可以笠唔同頭盔嘅，係嘛？個高達面就一樣嘅。 Cast off 係嘛？ 係啊，唔係 cast off 啊，佢 cast on 啊，笠落去，好似而家個阿時王咁啊，無面超人啊。一粒粒啦，咁我而家就開心，把粒啦，而家就 reset 一粒啦，而家就邊個咁？可以要換埋個駕駛員個能力嘅，係咪咁啊？ 啊，佢每個高達係一套甲咁啊，粒落去 啊。係啦，冇錯。但明明個骨架都冇變形系統都可以變嘅，變一粒咗 reset 就可以變飛機啊。啊，係咪咁啊？ 係。 差唔多啊，應該整呢啲啊。 咁啊，加美油啊，因為我死咗落去，識到啊飛鷹俠地喎，而家學埋變呢個火鳳凰喎，用唔用啊？唔可以用，係咯。即系唔使叫班女鬼出，唔使啦，我哋要揿个掣就得嘅，而家啊揿啦揿啦，火凤凰咁啊得，咁啊炒埋人哋度咪得啦，系啦，睇我食西瓜雪条啊又啊， 要啊， 嗱我成俾咗个西瓜雪条去揸住好大支咁样啊，啊即系好似Golden Hammer咁揸住，但系支西瓜雪条嚟嘅，系咪咁啊？啊即系佢个装备系呢支系嘛？呢个就系二色跟藤俾佢嘅专用武器啊，就系西瓜雪条啊，系咪咁啊？喂，玩得笨， 嗱，你唔好讲少啊！我哋啲讲少啲嘢，讲讲下真系做嘅啲人会。 系。 你睇下一阵，我哋会讲到啊 ，Dora 吓。系。即系我哋攞去搞笑，啲人哋网上攞去搞笑啊！啲电影公司话好巧喎，咁啊，系啊，睇住啊。好，下一套喂，写咁屎啊，福井人哋读啲好啊你喎，咁啊。 系。 下一次就玩呢个道士高达，唉，掂啊！僵尸道长高达系咯，会唔会 搵翻林正英 系咯 call 翻出嚟？ 唔系你女变有就得啦，你唔使理佢啦。总之五部啊，五部都系啲道士啊、神父啊、巫女啊咁咪得咯，系啦， 阴阳师嗰啲， 阴阳师系啊，有个安培证明咁就啊，咪即系作为咁样啦，即系系咯。 仲有啲墨西哥定咩？啲咩撒满啊？定咩嗰啲叫 墨西哥？墨西哥变咩喎 ？Coco 嗰啲话你讲 系嘛？ 又畫咗塊面骷髏 嗰啲巫師係咪叫咩薩滿定咩？我 薩滿唔係墨西哥嘅， 唔係墨西哥， 唔係墨西哥嘅，即係係鬼佬嗰邊嘅。 啲紅番嗰啲啊？ 唔知咩啦，唔知咩啦，係咯，唔知係咩啦。總之係啲即係係咯，巫術啦，鬼佬巫術啦，嗯，唔知啊，類似啦，咁啊是但啦，你想你諗到嘅嘢都有睇，係咁會唔會咁好睇啫？ 咁咩啊？ 係啊，冇。 啲人落咗底仲好打嗰啲機啊嘛，嗰式功夫嘅係咯。 係， 啲人最想睇呢啲啊，而家 啲人最想睇呢啲啦，係咯。咁你變咗呢做呢套嗰個啦，係嘛？咁你咪攞翻曬所有舊機出嚟翻身係嘛？攞翻曬所有舊嘅人物出嚟，係出嚟碌卡，係咯。點啊？ 好。 啊，仲唔死？那個 IP 仲唔死？咁死死未？啊想快啲整死佢，你就用呢條橋啦。 嗯。好。 好啦，咁我下一個啊，講完未啊？呢、這個 legacy。 我就叫做 negative 嘅，你唔好理啊，真心 negative 嘅，系负面高达啦，系咪？我哋亦佢做负能量 啊， 负能量高达啊，呢部叫做型啲啊，呢个名我觉得系。 唔系啲机设系我好似之前睇咁多套系冇一套，呢套第一套系睇完我唔会买咗全部。 系咩？哦，咁而家坊间啲人有冇咁讲啊？定话哇呢只正啊咁啊？ 我冇啊，佢本身。即系 Jester 佢好似都话买嘅，啲人话 都话买， 系，但系我冇，我已经讲唔得啦。佢系点解会变咗？我嗰个感觉点解变咗跟登标飞塔咧？佢哋，因为佢而家用嗰啲推进器同埋嗰啲喷射器嗰啲排啲炮咧，全部系之前其他机用过嘅。 系 系啊，即系你本身喺 U.C. 入边出标飞塔，我会买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係標輝塔係出翻咁，如果你靚，我會買嘅。標 輝塔都仲得係嘛？ 嚇，仲得啊！ 喺正式嘅嗰日作品出標輝塔搞咩？係嘛？ 係啊，跟住 佢都未出紅花，我驚佢出紅花啊，大佬！即真係一隻紅花紅仔樣，我驚佢大佬。 冇啊，都係咁啦，係啊，即係 總之 係 武器好勁嗰部啊，我驚係 唔知啊，所以而家暫時睇完係冇一部機我會有興趣買咯，暫時。 嗱，我唔知。总之咧，佢哋揾阿福井咧，主要都系因为佢哋觉得佢啲嘢卖得嘅啫。咁你整，即管睇下今次点啦。咁佢哋够认为呢个大和号二系会好啲啦，揾咗佢，咁结果点啊？结果佢系咪真系好过阿孙渊宇咧？我唔知啊。 唉，咁我唔知啊。 对，佢哋自己计啊呢啲。 佢哋自己计啊，系啦，即系真系好嗰啲，佢哋又唔搞唔用，系咪？佢哋谂咯，系咯。又唔佢又冇俾錢我係咪？我唔會幫佢諗，我幫佢諗咗啦。頭先嗰套係咪？係咯，殭屍高達 ，OK， 高嘅。誒，啲敵機，啲敵機係殭屍嚟啊，跳下跳下嘅 ，OK。 係，另外下一套啊， 下一套啊，做咩好嘢？ 係，都係預告嘅呢、這個，我叫叫廢拳啊，俠啊，呢、這個唔係鐵拳啊， 廢拳俠， 廢拳俠，係 ，OK， 咩料咧？ 係呢、這個 Iron Fist。第二季， 啊、即系呢个 Marvel 嘅电影，唔系电视啊，电视剧啊，即系呢个咩系列啊？叫做 Defender 系列，冇错啦。即系嗰个上次有条鬼佬就唔知鞋都冇得着，咁翻嚟又话系其实那个大企业个人个仔，即系其实呢个阿边个抄咗一次啦，盗墓者罗拉系嘛？ 系。 上次盗墓者罗拉嗰个新版开头咪照做咗一次咯，翻去啲人又唔识佢嗰样嘢嘛。 即系攞间公司啊嘛， 攞间公司咁啦，咁嗰个咁嘅故仔啦，咁啊唔好睇在就唔系呢个 point， 唔好睇在就佢次次唔系揼人就揼地噶嘛， 系，同埋佢又唔蒙面咁成日走出街咁周围行，话自己 Iron Fist 噶嘛， 係啊，好奇怪啊，係啊，即係唔知做咩嘅。咁今次呢個第二輯就話會多咗個 Iron Fist 同佢打嘅，係咪？ 係啦、啊，應該係近時嗰個係咪？唔知係咪攞呢個名定咩？總之有個人又係有呢個能力嘅，即係個拳頭發光，不過好似紅色嘅嗰、那個就。 嗰、那個就紅色，但係咧都係特地嘅喎。 哦，有。 佢兩個打就唔見有冇拍啊，但係將於個主角就繼續係打普通人嗰時都係用個拳嚟揼地嘅啫，係 嘛？ 咁做地盤最啱啦，係嘛？ 唔知佢啦，係咯，我覺得呢啲啊唔好睇啊，總之一句講得。 同埋就今次佢識蒙面啦， 但係你話佢係以前嗰個蒙面反而係。 哦，唔係而家係蒙住面啊，近時係蒙住個頭啊，即係佢嗰個如果佢原裝係有塊布咁笠住個鼻以上嘅地方，好、 嗯、 似蝙蝠俠咁樣遮上邊，咁嚟露個嘴啊嘛。 係， 但係而家佢變咗喺街度行嗰時候，反而係蒙住個嘴咯。 哇，咁樣 嚇，唔知點解會咁啊？你問佢， 即係馬莎同希利亞嘅分別係咪？ 係啊，一個蒙上邊，一個蒙下邊，不過佢一個人做曬。 嗯，佢。吓、啊，系合翻睇啊，普通戏嚟啊，唔系阿马生戏啊，合翻睇啊，但系铁拳侠啦， 唔系咁冇啊，呢套都被誉为系 Marvel 最衰嗰套嘅，应该系啊， 哦，咁啊呢个系嘅，即系鬼佬反而佢哋会中意啊 Jessica Jones 或者啊边个啊 Luke Cage 嘅，咁但系呢套咧就的确唔系太过受，因為佢呢套你玩啲咁嘅中國嘢，但又係其實係亂吹㗎嘛，你唔係即係你講緊嗰個黑人嗰、那個佢玩緊個黑人社區嘅事啊，黑幫你咁嗰啲起碼係實在啲啊，即係佢將現實嗰樣嘢擺落去嘛，但你呢個所謂中國係完全虛構嘅，你呢個咩昆崙呢個咩嘢都冇嘅咁樣係咪先？ 同埋 佢講任何中國人嘢喎， 唔係同埋之前誒。佢嗰、那個對付啊，即係上去 defender 咪有個組織嗰度咧，又係求其咁賴過咁打完咁就算咯，又係。 係 係咯，都係啲嘢全部簡化曬、cheap 曬咁樣咁樣。 唔係總之就唔得啦。OK， 總之係 CW 嗰幾套好啲啊，啲人又覺得即係開開心心咁就算咯，係咪？搞個笑咁就算咯，係咯。 唔係佢本身其實如果鬼佬嗰邊佢自己投係其實 Jessica Jones 第一季嗰陣時係最好嘅佢覺得嘛，係啊， 即係對我哋嚟講啊，梗係唔係啊， 哦，都係咁啦。 咁呢個鐵拳就一定係最唔好啦。咁啊，竟然佢都仲開，我以為呢個唔開噶啦，係， 哦，繼續啊，應該暫時 繼續。係咁，佢要死唔會唔俾佢嘅，繼續啊。 好，呢、這個就冇嘢，好啦嘛。 冇、哦、啊，咁啊，如果系片嘅话咧，咁啊嚟翻香港啊，要去到。 哦。 哦，香港都有咩片咧？ 有呢个 Captain Lens 啊。 唔系戏嚟，大佬。 呢、這个 即系广告嚟啊！ 广告系嘛？咁好依个粒麦系可以射光啊，终于系嘛？ 系。 嘅 Vision 啊， 嘅 Starbeam 啊 ，Vision 啊，佢系同 Vision 斗啊？ 点解系同 Vision 斗咧？ 都是个头有粒嘢咁射光喎。 系。 哦，咁佢哋就识呢个啫。咁其实仲有好多嘅七星侠啦，系咯。呢个嘅 Taji 啦，好多都系个头射光嘅。 但系佢今次佢系直情吓喺张官方嘅嘅呢个官图啦吓，我觉得系。咁佢系直情有埋只 Vision 喺度，仲有呢个诸葛亮添。啊，雖然唔知邊咩版本嘅諸葛亮啊，係 唔係官方㗎嗰幅大佬？ 係， 唔會啊 ！XMV 嘅喎， 啊， 張嘢 XMV 係 官方嘅 啊，唔係咩？應該係喎。 哦，邊間 XMV 先賣碟嗰間？ 係，梗係啦。 唔係呢個唔係賣碟嗰間嚟㗎，好似。 系啊，系嘛？咁有迪士尼台合作， 系第二间嚟噶，系嘛？我唔知啦，系 H M V 好多 H M V 嘅呢个世界。 佢系卖碟嗰间嚟噶，系嗰间啊。 哦，真系卖碟嗰间。咁如果系卖碟嗰间就唔奇啦。佢哋不嬲搞啲咩签唱会都冇攞牌嘅。 哦，咁样。 不嬲都话政府话要告佢噶，系咯？咁碌下人哋卡，用咗人啲嘢，有咩咁出奇啫？ 系。 佢哋觉得冇所谓嘅，系嘛？ 咁唔知啦吓。 使俾版权我噶啦，系咯。即係泰興真係笨啊！佢直情 key 阿羅伯托嚟啦，一早知就做乜揾阿 Eric Kwok 啫？ 嚇，係 即係直情有個太興廣告唔係啊，講嚟同佢堂你啊嘛，我嘢係嘛原來。 唔係咁個廣告就睇翻入邊有好多人客串喎。 哦，勁啊！ 即係阿羅伯同你最尾喺個披薩鋪係咪？定個東撚鋪嗰度揾電腦加翻杯珍珠奶茶咪得咯。 key 翻佢隻手揸住個珍珠奶茶另外。 係啊 ，key 翻即係喐得都喐都係 key 噶嘛，咪 key 個 3D key 翻個珍珠奶茶落去，咪個冰鎮奶茶咪得咯，係咯。唔使揾 佢咬咗個東撚係變咗做嗰個咩豬扒包喎。 系嘛？个太兴个猪扒包啊， 系啊，猪扒包啊， 系嘛？个招牌成个用 C C 改咗太兴咁啊，咁啊得啦，系咯， 系， 个成班复仇者唔系食披萨食紧太兴咁啊得啦，唔使俾钱噶，系咯，系咪咁啊？我都唔好明白到底呢啲系咩嚟嘅呢啲系，系咯，咁 YouTube 又会唔会 ban 佢哋噶？ 哦，咁呢个唔关事。 有冇话侵犯版权噶？ 应该。 這個又不關事， 不是因為它是幅圖而已，那你Captain Lens 幅圖就可以的了， 不是它幅圖是只是 Facebook 而已，它 Captain Lens 裡面沒有其他東西、 哦、即是 它當自己玩二次創作是吧、 啊、類似吧我想、 嗯、哦這樣 OK 好，即是 Facebook 就可以這樣弄是吧、 啊、 即是 Facebook 太興了， Facebook 可以直接 key Iron Man 就不用知道不用找、啊、Eric Cork 的是吧， 咁、 你中意啊，系你中意啊，即系人哋唔告你就真系合法啊嘛，即系卖母女鞋逻辑啊嘛。Mario 都冇话唔得，咁啊即系我可以卖 Mario 嘅帽咯，系咪？嗯，非常有逻辑啊，真系好。好，咁样咁呢个实质条片啊，有咩睇先？系条片嚟噶，唔系得幅图喎。条片你讲翻条片。 条片啊，当然有呢个 Captain Lens 啊出场啦，系嘛？ 即係假，可能有啲人唔知 Captain Lens 係邊個嚟嘅啫。 即係薛家燕啊，家燕姐啊。 即係好醫啊。 係，冇錯。 即係額頭有粒麥嗰個，知唔知啊？ 即係氣啊氣啊氣氣啊氣啊氣啊。 係啦係啦，十字步係啦，佢隻歌都有唱十字步嘅。 唔 係 啊，佢首歌係直情叫十字步啊。 啊，即係歌直情叫十字步係啦。嗱，咁啊做咩嘅裏邊佢真係射嘅 double 喎？咁做咩咧？ 係咁救人同埋幫人啊，好似。 系嘛？咁其实呢个系咩戏嚟嘅？ 唔系，系个演唱会嘅预告。 哦，系个演唱会。咁啊，演唱会都要咁样 sell 咁样，我唔系好明喎，点解咧？ 唔知啊，仲有好多人喺不断客串咯。 系，唔系因为嗰阵时。 唐文龙啊， 唔系你数啊数啊数有边个？ 数嗰个人名先系。 吓，有唐文龙啊，跟住有条女，我叫咩？咩林啊定咩？我唔知啊。突然间， 我都唔认得嗰啲人嘅咯。 跟住又阿蛋啊，跟住又阿林敏聪啊，同阿田鸡啊咁啊， 乜要识嘅呢班 人？啊，仲有邵音音，系 识唔识啊？而家啲人识唔识呢啲？ 哦，嗰条女叫胡林啊， 咪识唔识呢啲系咩人嚟嘅咧？而家啲人 咁应该识嘅， 都识噶， 系 哦，即系我以为阿薛家燕开演唱会应该揾翻黎小田啊嗰啲嘅。 咁唔知喎、啊，可能入面有咧， 系咯，咪即系我意思，你揾班人啊，同佢即系叫做 team up 啊嘛，即系你阿周慧敏咁 team up， 咁你一定系揾阿汤宝如啊，阿边个啊，另外一个高妹叫咩？黄咩话？黄兴平啊， 黄兴平 系之类噶嘛，咁你唔会周慧敏无端搭啲三九唔识七嗰啲咧阿 Jam 啊，咁仲要容祖儿咁做咩咧？咩关系咧？ 哦， 系咯，即系刘拉咩关系先？ 咁我覺得佢呢度都係個廣告嘅啫， 呢班友， 你個演唱會入面都未必有翻呢班人嘅，我覺得。 咪係啊！我就問佢呢條片出呢班人有咩關係？我問緊， 咪有演唱會入面有嘅，所以先出啊！ 我唔知啊，我問緊咩關係啫？我唔 知 咩關係。 咁真係唔 知喎，又係咯，即係呢班人對依家班人嚟講又唔識，係咯。不過咁你班後生都唔會睇薛家燕演唱會㗎啦，老實講。 係咯。 可能佢 sell 又 sell 翻俾啲。即係上年紀啲，但係上年紀啲又點會用呢個 Captain Lens 呢個咁嘅嘢嚟 sell 咧？所以我完全係唔明嘅。 咁唔係啊 ，Marvel 打曬咁啲人啲老豆老母嗰啲都全部 即 係 你意思即 係 薛家燕嗰、那個嗰班迷嘅 level 係會都係復仇者嘅中意。 因為啲屋企人搞跟住變咗係知，因為其實 Marvel 點解勁嘅，因為大人細路而家本身都。知道咗佢嗰啲主要嘅角色，因為佢嗰啲 即係宣傳曬佢，即係係咪都知道 咩角色咧？ 嚇、啊，你有個 Captain 乜嗰啲 Captain 乜咁，應該啲隊長咧，佢好熟嘅，應該啲人。 係咩？咁到底佢而家用緊邊一個 character 嘅形象咧？我想問下。 應該係阿紅女巫啊。 係。 嚇！ 我感覺上， 我以為係阿 Captain Marvel 啫。 嚇、啊！應該唔係啊，因為佢用嗰、那個。隻手發啲光嗰樣就係紅女巫嘅特效嚟喎。 咁、哦、但係佢射光嗰下又你話係啊邊個啊 Vision 喎、啊？ 係。咁佢好似射燈咁啫，佢冇直接射爆啲嘢個頭。 射燈啊！哦，即係佢個額頭嗰係燈嚟嘅，唔係死光嚟嘅。 係啊。 唔係佢，但係佢有用嚟射死光嘅喎。佢初初係唐文龍咧，係嗰棟鐵閘咧，係俾佢揾個頭上面嗰個死光係射開 嘅。係咪啊？咁犀利啊！ 系啊， 但之后又变咗盏灯咁样照嘅喎， 系咩功用都得啊！ 我真系觉得好狗，好狗唔搭八，系好狗唔搭八。 咁但系佢做到耐心啊！ 呢啲 即系你，我觉得佢应该揾嚟嗰班，应该揾翻阿朱咪咪啊、李隆基啱啲嘅。 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应该嗰扎都吓唔 captain 乜乜都有嗰班个名咯。 系啊，佢应该成班复仇者联盟咁扮晒嘅。 应该系咁咯。 阿朱咪咪仲唔黑寡妇？ 系。 啊，唔系喎，咁我觉得咁样好笑啲啊，最少系咪先？ 系。 系咪？即系我当你系玩，咁你咪戏仿，即系复仇者咯。即係唔使自己咁樣整個咩做咩，我唔明，我真係唔係好熟，唔好意思。 唔知啊，佢哋又抄又抄唔足啊，係喎，碌碌卡咁樣，我唔知咩事啊。 係你而家碌嘅嗱，你戲房冇嘢，戲房我明知你玩啊嘛，即係你即係 Eric Cox 咁，我明知你玩 Iron Man 嘛，咁啊 OK， 你冇版權咩？我唔理你啫，即係 OK， 我清楚啲，我佢喺度玩 Iron Man 係有樣嘢嘅，有樣嘢，你戲房一定要有樣嘢啊，而唔係玩一個唔知係乜嘅嘢都唔知咩嚟嘅。即又好似係啲超人咁囉，但係入去又唔係話攞，佢又唔係話玩邊個，唔知玩邊個嘅。其實你唔知玩邊個先唔好㗎，即係你扮蝙蝠唔係扮蝙蝠囉，你係咩唔係咩囉。即係如果你明嘅戲房呢，咁又冇乜所謂嘅。咁其實戲房呢一件事喺外國其實佢哋係不明文容許㗎嘛。係因為可以攞嚟搞個笑啫，大家咁佢 OK 嘅，人哋係。咁你反而呢個都唔知道玩咩，我覺得唔知道玩咩咯。你話即係佢好多個 image 嘅，又扮觀音又剩都得㗎，咁你咪其中一個係超人都得，咁佢又唔係喎，佢係直情玩咗，即係直情就係玩呢個 Captain Lens， 咁我都唔係好明，係咯。咁同埋到底 Lens 呢個字啊，咁老實講啊，你唔而家咁講，我都唔知阿薛家燕叫 Lens。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唔知 啊。喂，话唔定啊，李隆基叫 Richard 噶。 系。 嗱，我乱噏噶咋，我乱噏噶咋吓。系啊。可能阿 Jimmy B 叫 Judy 噶。乜我点知道我都唔知喎、啊。咁你无端 Captain Lance 咁边个嚟噶？我都冇办法联想到任何薛家燕，唔好意思。系咯。 系。 即我又冇听过啲人嗌佢 Lance 噶喎，系咯。我都佢成個宣傳好怪嘅，即你都冇 recall 到我，即係對薛家燕啲乜嘢嘅，即係記憶嘅成套嘢。 咁但係 你一咩碌啲，即係叫做時下嘅一啲卡咁做咩？你揸埋高大一品。 哦，佢未揸啫，我諗佢。 佢扮嗱嗱都得㗎，係咪先？系咪？嗱嗱都有粒嘢啊，大佬。 系油黑塊面。 一馬布紅啲啊嘛， 係咪？佢唔係啊，佢咪走去時代廣場拍咪得囉，個特技都慳返，係咪？佢係阿寶同啊，咪係阿喵根頭同啊沙特比，唔係喵根頭斬落沙特比個斧頭，係佢兩條一齊劈啊，薛家燕喺中間 夾咗喺中間， 夾住喺中間，係啊，一齊剁落去啊薛家燕度，係嗱嗱嗱咁啊，嗱咁啊，嗱嗱嗱咁啊，咁樣啊。唉，我唔知啊，唉，我好核突咯，好核突咯件事，系咯，嗱咁啊讲起呢个就唔能够唔同期有另一个嘅， 系， 我有福嘅下边吓，系有另一个扮 Doctor 唔知乜嘅喎，吓佢唔系 Doctor Strange 就 Doctor Strange 啊， 系， 啊边个嚟嘅个， 阿堂妹啊。 那個堂妹啦，係啦。咁、其實嗰就只話個唔知啲牙嘅咩廣告，我都唔知佢賣咩嘅，唔賣牙膏㗎。 嚇！ 唔知賣咩嘅牙咧，總之同牙有關，我唔記得咗佢賣咩嚟㗎，係咪渣？嗱呢啲廣告咪渣，我睇完我唔記得佢賣咩嘅。 係啊，牙膏啊。 我就記得，我就記得係堂妹扮 Doctor Strange 咁嘅啫。 夠啦。 咁 嗱， 你覺得你覺得冇 point？ 你覺得冇 point？ 嗯，咁我覺得就佢就拍得都叫幾搞嘢嘅，不過你話 point 就冇乜嘅啦。 都冇乜，係咪？不過佢就明顯啲係玩 Doctor Strange， 係咪？即係有個明顯啲戲房嘅人物最少。係。咁啊同期喎，都係呢排嘅啫，唔係好耐嘅嚇。咁係咪兩個都係將一啲即係我都覺得又係將一啲人物女體化嘅嘢啦嚇。咁你又話潮流興女體化咁，咁但女體化唔係變啊薛家燕同變堂妹啊嘛，大佬。你真的覺得很可愛？ 唔係，佢係個出發點其實唔係嘅，其實都是碌卡佬啊、孖寶 啫。我覺得 係嘛？你覺唔覺得可愛？ 咁堂妹嗰個點都好過 Captain Lance 嘅。 我覺得佢咁扮雷神可愛啲咯，唔好意思。 哦，咁啊， 扮埋阿海王咯。 係啊，而家可以扮 海角色， 扮埋阿潛水俠都得。咁係啊。咁有時你扮得得意先得嘛？得意唔係代表係你係女仔嘅咩？如果你我意思真人啊。唔係講卡通啊！你卡通因為你畫出嚟咧，你出去畫個好 cute 嘅女仔咧，咁你咁啊容易做啊嘛嚇！你畫條麻甩佬咧，就一定唔你唔覺得係乜嘢啦，係咪先？佢本來都係麻甩佬嚟㗎啦，那個角色咁。咁但係你話你要真人扮演，有時你覺得得意，唔係一定係要揾個靚女啊，揾個咩㗎嘛？即、就、係、是、你個角色根本就唔係女嘅，咁你揾個女扮做咩先？嚇！咁但係呢一回事咧，而家就會將會陸續有嚟啊！ 嗯， 一陣講到啊，包括第一波係邊個會實現先咧？好快會睇到啦，可能隔多日陣就睇到，就係 Doctor Who 啊。 哦， 嚇，嗯，其實 Doctor Who 已經變咗女啦，因為佢上一季已經變咗啦嘛，最後變咗啦，我唔記得嗰係季尾啊，定係個 special 入邊啊，佢已經變咗女啦，變咗女人啦，嚇。都是 Doctor Strange 就變咗 Doctor Strange 啦，變咗堂妹啊 ，Doctor Who 都變埋女人， 係 啊，咁將會嚟緊咧，陸續啊 ，OK，Bad Woman 嗱，當然 Bad Woman 係另一個角色啦，佢唔係話 Bruce Wayne 變咗女人啦，係，咁但係咧都係一啲女體化嘅嘢嚟嘅，即係其實蝙蝠女就不嬲都有㗎 ，Bad Girl 不嬲都有嘅，就都唔夠，係要整一個直情佢覺得係。女蝙蝠俠咁嘅嘢，咁所以就有呢、這個蝙蝠女人啦 ，Bat Woman， 咁呢個都會好快喺 CW 即係會首先有個 cos， 即係有個又係嗰啲叫做咩，即係 crossover 幾個劇嗰啲嘢先出場咧，跟住話會有個自己嘅劇啊，咁而演出嗰個就係即係啱啱大家睇完嗰套咩鯊魚嗰套巨鯊裏面嗰、那個係咪科學家嚟咧？嗰、那個女人算， 嗯。 是不是女科學家嚟咩咧？係嗰個啦，咁亦即係呢個邊個John Wick 係咪 第二集打嗰個女殺手， 打嘅嗰個女殺手啊，即係嗰個會做 Batwoman 啦。咁即係又係一啲將個嗱，但係佢都未叫做正式變啊，即係佢唔係話 Bruce Wayne 變咗女人啊嘛。咁但係都已經好接近啦。咁因為佢哋嚟緊就會好多 project 想將原本嗰個角色啊，就變成女人啦。 嗯。 咁而家吹得好最行嘅詹姆士邦啦。係。即系变黑鬼或者变女人啦， 系时间变黑鬼女人啦。 意思系嗰个角色，唔系话即系例如蜘蛛侠，咁你唔系话哦有个黑仔蜘蛛侠，不嬲都有噶啦，系咪先？唔系啊，即系意思你会整整下变咗个Peter Parker 变咗女啦，或者 Peter Parker 变咗黑人啊，即系咁嘅意思啊？唔系话整多一个黑人蜘蛛侠咁嘅意思啊？ 如果你系女，应该系 Peter Parker 个女啊，系蜘蛛侠喎。 我 Peter 个女系蜘蛛侠有啊，呢个都冇问题啊。唔係，係 Peter Parker 係女啊， 係直頭轉咗嘛，係 啊，佢要咁啊，而家啲人仲要去盡啲啊，即係 James Bond 唔係有第二個基準係黑人或者女人，佢 James Bond 係黑人 ，James Bond 係女人啊，係咁、你 Doctor Who 就因為 Doctor Who 本身咧係一段時間會 regenerate 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嗰時天蠶變呢條屎橋啊嘛。但佢嗰时要换人就作咗一个理由，就系、是、话原来 Doctor Who 系会定期会转变嘅。咁既然会转变啦，佢有时会变老，有时又会变翻后生，会变唔同嘅人。咁佢哋而家就话，咁既然系咁，点解从来都唔会变女人咧？咁今次咪变女人咯，系咯。嗯，黑人好似都未试过系嘛，下次试下系咯。 应该会啊都。 嗯，咁如果有一头黑人都冇问下，试下变只狗啊，好冇？ 但系唔会变坏人咯、 啊，唔系变狗，唔系即系你觉得啲嘢系即系有得呢样嘢，点解唔可以有第一个？咁点解可以系人，点解唔可以系狗咧？ 系 你公平啲先得噶，你讲公平啊嘛，狗都应该有演出机会噶， 嗯， 系可以变动噶啦， 系啊。咁点解你唔开啲超级英雄狗咧？嗱，动画有好多出噶咯喎， 系啊系啊， 动画好多出啦，系嘛？狗系超级英雄，点解冇拍到真人系咁噶？试下吓，唔系其实睇实际动画有嘅，系有成队狗正义联盟，我唔知大家知唔知？ 可以奇遇咧，第二动画 唔系啊，佢嗰啲系真系系超人嗰只狗啦，蝙蝠侠有只狗嘅，其实有蝙蝠狗嘅。吓咁其实其他嗰啲就佢又作落去啦，佢啲就唔系原本有嘅宠物啦。咁佢系将呢扎嘢整咗扎正义联盟噶，即系真系超人咪超人只狗咯，蝙蝠咪蝙蝠只狗，跟住其他咪有啲闪电狗啊。神奇女狗啊，嗰啲咁样，神奇狗女啊，咁嗰啲咁咯，唔系啊，真系噶，我唔系讲啫，真系有套咁嘅卡通嚟噶，唔系我吹噶，坚有噶，喂，拍呢套啊，扮，即系我意思真人版啊，拍呢套啊，叫佢吓，咁、啊、啲狗又讲埋嘢咁啊得咯，系咪啊？冇所谓系咪？咁其实咪即系咩？即系猫狗大战啫嘛，唔系做过啦。 有套咩狗仔 show 啊都， 系嘛？有套狗仔 show 系咯，系咯，系咯。拍啊拍啊拍唔系即系拍猫狗唔系冇啊，我意思佢不如将啲 I P 变狗啊，我讲紧佢咁中意吓，系咪先？即系黑人电影不都有啦，女人电影点会冇啊？我唔系话你冇黑人电影冇女，你要将一啲本来唔系嘅要扭曲成为黑人同埋女人啊嘛，咁你不如扭曲埋做狗啊猫啦，好冇？好冇？ 系 short short 地啊嘛，即系佢想啲 I P 快啲死啊！啊！我全力支持佢去做，因為我想證明佢係錯噶嘛、啊、證明佢係錯嘅方法最好唔係阻住佢做啊，係佢快啲做，做咗出嚟，等佢係啊，你等佢死都死咗，咁就證明佢係錯咯，係咪？我好贊成噶，快啲整，快啲搞黑鬼占士邦、女人占士邦、黑鬼 Batman、女人 Batman 係啊，整啊，快啲整，啊！整多啲，咁你咪可能三兩年唔夠成咯，荷里活冧多 ，good， 係啊， 嗯，好， 我哋就 predict 幾個咁嘅 future 啦，你唔信咪諗咪放長眼睇咯，唔會話幾年內會死嘅嚇、啊，都可能玩多十年八載嘅可以嚇，咁、啊、你碌死曬啲 IP 之後，你睇你做乜，係嘛？咁我哋話齋咯，可能咪到時咪 cos IP 咯，即一個單拖唔得啦，咁咪變形金剛加 GI Joe 啊嘛，係咪？蝙蝠侠啊，打二型啊嘛，系咪？啊，咪睇下再嚟，好再搞，系啦，咁啊搞到尾就变咗咩？咪变咗嗰啲 Capcom 打Marvel 咁咯，即系啲 game 咁咯，系咪？整下整下，即系乱晒坑咁咯，系嘛？咁马仔都讲过啦，有啲游戏啊，系咪？其实都已经有出现第二啲 character 噶啦。你话边个 game 有忍者龟同咩话？ 我咪 Injustice 而 Injustice 嗱，即系个正义联盟游戏嚟噶，明明？竟然会出现忍者龟喎，仲有边个啊？ 咪 Mortal Kombat 嗰啲 咯，仲骑呢 Mortal Kombat 嗰啲怪、 哦、 怪个， 唔系咁本身点 解会出现喺 本身 Mortal Kombat 啊？即系佢哋自己只 game 啊，都有二型又剩啦，又铁血战士啦， 又 Predator 咯， 系咯。 嗱，咁你游戏度咧有啲其他二种角色加入作为 character 玩下模仿，佢都冇话喺个故事度真系楞到啊。 系， 即系夹 硬 插落去咁啊！夹 硬插当 character 一个啫，咁你嗰个乜鬼嘢打剑嗰个咧，都无端端加黑武士同，系啊，黑武士同 Yoda 大佬， 我唔知，仲有刺客教条添， 系你中意下次刺客教条加黑武士都得噶，你中意啊 ？OK， 下次刺客教条沙窝嘛，系嘛？即系原来再讲古代啲讲啊讲系可以变翻先进噶嘛，就系 long time ago 啊嘛，系啊。深敲深灰啊！原來加利士啊嘛，嗰個開頭寫住係嘛？ 哦，唔係啊，其實試下教條都試過撈過其他啊，不過我唔記得咗係撈邊個。 做， 好似係撈啊。 遊戲咧就唔係新啦，呢樣嘢試下真人版度做 ，OK， 做多啲，而未死得快，係咯，或者今次呢個 Predator 咪加咯，二型都打過門啦，今次咪加第啲啊，加 Robocop 啊 ，Terminator 啦，好冇？唉。 好， 即系今次佢见到啲头骨唔止有二型系嘛， 仲有 Terminator 个头骨啊，点解个头骨铁嘅咁啊？影落去啊 ，Terminator 嚟嘅咁啊嘛，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唔知啊。 咁又见到有 Batman 个面具咁啊嘛，即系佢储埋好多嗰啲战利品啊嘛，系嘛？今次影多几个俾你睇啊嘛，系嘛？系咯。跟住又有阿 Robocop 个头盔啊咁啊，咁啊，即系原来打过晒嘅呢班人都啊，系咪咁啊？ 冇啊，差唔多啊呢、這个。 唉。即系嚴死得唔夠快啲啊！咪加速，死亡加速系要好。 系另外一個題目啊， 咪多拿你阿廖講啦，系嘛？ 系啦，就系、是、讲呢、這個 多拿咧，香港我唔知啲人知唔知，香港冇做嘅咧多拿。 唔知道，因为我冇睇過啊，我就 好似啲鬼佬台好似有嘅，不过唔 系 好肯定。 英文台可能有做， 唔 系 好肯定， 肯定冇配中文。嗱，咁呢個咧喺外國就好出名嘅，因為啲細路仔都幾中意呢一個 Dora 嘅一個女仔嚟嘅。咁其實佢就冇乜特別嘅，佢個公仔就是一個冬菇頭女仔咁啊，咁啊靚妹咁咯，攞個小學生咁咯，咁啊孭住個係咪都係啲紅書包定孭住個書包？唔記得係咪紅色 嘅？ 紫色係啊，咁啊著條短褲咁啊，咪白襪波鞋咁咯，咁啊做乜嘅咧？咁同埋我覺得佢有啲唔係白妹嚟嘅，佢似係啲。都唔知係啲墨西哥定咩嘅，即係佢講嘢係會咩，即係會有啲佢嗰啲 拉丁裔嘅 拉丁係啦，即係墨西哥定唔知咩嗰啲啦，係啦，佢成咩 Hola 咁噶嘛，開聲 Hola 咁啊 ，Hola 多啦咁啊，咁佢好多啲咁口頭禪，咁佢做乜？其實我覺得就係我真係冇成集睇過，我覺得其實佢係芝麻街嚟嘅原本。即係佢好似有啲故事咁，你咪當好似嗰啲閃電傳真機裏面嗰啲劇咁咯。咁劇就其實佢係教你啲常識啊、數下數字啊咁嘅啫。咁佢又成日有隻馬騮嘅，跟住就，但係佢仲有好多其他啲 character 嘅，即係佢係有班人嘅。你即係或者你當係咪似藍貓係咪啊？馬仔話似 好過藍貓少少喎，或者唔知 喎。唔係，即係個形式啊，即係佢好似係有班角色，但係其實嗰班角色喺度都係教你一啲嘢嘅。系啦，佢就唔好似叮当咁咧，系叮当系唔系教你噶嘛，系古仔嚟噶嘛，佢就好似唔系话咁完全系古仔啦，总之佢不断有啲嘢教啲细路仔数啲嘢啊咁样。 系， 咁啊系啲细路仔几中意嘅一个。 教育电视，我睇 Vicky 嗰度写嘅直情话系。 咁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啊？系啊，即系我唔会话天使低低 B 系教育电视啊，系咯。 系。 系咯，只不过教到啲细路仔低 B 嗰啲算唔算教育咧？不过香港啲教育都系嘅，佢都话系教育嚟嘅吓。咁啊。咁就唔好理佢啦。总之佢本身唔系一个劇情嗰种好劇情得好紧要嘅。虽然佢有 character， 咁佢而家就似乎咧话会拍喺度真人版咧。咁但系个真人版我觉得好得意。佢唔系基于嗰个卡通嘅，我觉得佢基于先前咧有人玩嘢拍嘅一条 trailer。 但系点解 咁 搵个 大波妹咧？嗱，佢扮呢个 Dora 嘅，咁佢又冇特别讲啊。咁当然佢话佢就大个咗嘅。 系， 因为佢遇翻个男仔，佢都话好多年冇见啦咁嘅，咁佢就变咗一个好似盗墓者罗拉咁，揸大枪咁啊打嘅角色。吓， 打 人 枪点 啊？打人 冒险角色啊，即系。 系啦 ，explorer 啊嘛，咁即系佢就系 explorer 多啦啊嘛，咁佢咪讲佢好似盗墓者罗拉咁咯，咁佢咪变咗咁人哋搞笑嘅啫，攞嚟。 系。 吓，大家冇睇过啊？我摆咗上群组啊吓。 系。 变大波妹。 我你讲嗰个拍嗰条片。 咁嗰個就係搞笑嘅啫，本來係咪佢話係 Dora 嘅電影嘅 trailer 嘛，點知而家有人真係向咗呢個方向拍嘅。咁就搵嚟邊個呢？就搵嚟呢個變形金剛呢，係咪都係上一集咋？ 第五集。係 呀，第五集。 即係啱啱嗰集啦，係呀，即係嗰裏面嗰條咁嘅，佢話係靚妹，但其實佢特質拍嘅都唔係好細個㗎啦，佢裏面扮到好似細路女嚟嘅，都十幾对啦，系嘛，咁啊里边就扮到好似小学生咁，咁呢度就佢又已经再大个啲啦，今时今日系嘛，成大人咁噶啦，喂，佢仲继续扮多啦， 系，但系佢古仔话系大咗去咗佢表哥度住噶，好似话， 即系佢而家话呢个新呢、這个， 即系都系大个咗嘅， 讲呢样嘢嘅， 个古仔好似话系大咗去咗个表哥度住咯，话， 咁啊继续着住嗰套衫嘅，大个咗都仲， 可能系啩， 我都犀利嘅啫，系咯。咁我套衫会跟住佢大个嘅 ，OK， 好，咁总之就系咁啦，系咁啊变咗个大波嘅版本嘅，咁我就觉得好明显系真系 佢真係攞咗嗰人哋搞笑嗰條吹打嚟拍喎，大佬。 啲人嫌唔夠大添啊！ 啊，啲人嫌咁大，因為嗰、那個嗰時拍搞笑嗰個叫咩 Winter 啊，嗰條女啊，嗰、那個係超大噶嘛。 哦，咁樣。 嗯。 唔其實佢係肥啊嚇，或者嚴格嚟講係。即係你可以揾阿 Maria Cordero 扮嘅，係咯，咁唔大係咪？咁但係佢成個人都一個波咁啊嘛，最弊而家變咗。咁、但係嗰時吹打嗰陣唔係嘅，都吹打嗰陣仲係即係比較細個啲嘅個樣啊，而家變咗肥婆啫。咁你話呢個就冇嗰個咁勁，係啊，咁但係都大㗎啦。你諗下嗰個呢、這個角色係個小學生嚟㗎，大佬。 唔知係佢唯一話大咗嘛，我唔知佢設定幾大 嘅啫。即係呢個咁你突然間揾個蛙巨魚咁其實好真係好考嘢啊，大佬。咁佢到底係 piece 咩人睇嘅咧？呢套嘢你係咪當年嗰啲小細路仔已經大過咗啦嘛？而家要睇波頓頓係嘛？ 咦，咁啊係喎，因為佢話呢套嘢好似係2000年開始做嘅喎。 係嘛？ 係啊。 即係陪住嗰班細路長大咗，佢都長大咗啦。係 啊。佢話做到2014年嘅喎，咁啊真係陪住佢長大啊。 咁我唔覺得即係你如果而家拍真人版《叮噹大雄》，正而係會拍大人咯嚇、啊，即係你拍《上年奴》嗰個，你認真拍一套戲，我覺得唔會咯嚇。跟住勁安個妹反而變咗靚女啊！咁你真係諗住拍套咩戲？你拍個廣告搞下笑無妨，但係你拍套戲啊，真係諗住。 係。 Are you serious？ 咁啊唔知啊。 咁佢哋真係 serious 㗎，咁所以我哋咪話囉，就係話成日而家啲人都黐線，因為我哋攞嚟搞笑，即係其實以前係搞乜鬼先會做嘅嘢，而家可能佢呢係正式嗰個電影計劃做啊。 嗯。 其實我哋覺得呢，原本 Han Solo 就係一個咁嘅計劃嚟嘅，即係可能佢原本真係諗住係搞笑㗎， 因為搵我兩個導演㗎嘛，咁梗係搞笑㗎， 即係佢又唔知點解後尾先，你可能又覺得唔好啊，咁想又變翻正經，咁你咪不倫不類咁咯。 嗯。 嚇！我唔介意啊，如果你開宗明義嗰套係 Over Chicken 嚟嘅，或者你係 Lego Star Wars 咁，你係搞笑，我預咗㗎啦。唔係 Star Wars 唔係唔可以搞笑，都可以搞笑嘅。咁如果你開宗明義係搞笑嘅，咁咪 OK 咯，係咪？咁你唔好又將佢擺翻落去個正式個正典嗰度啊嘛。系咪先？咁你搞笑咪搞笑咯，咁你唔攞翻曬收啲角色出嚟笑咁，咁你真係換咗班好樣衰嘅人做，我覺得梗係咁啦，唔係幾好笑啫，係咪先？嚇，咁點解又唔係咁嘅咧？點解出嚟結果又唔係笑嘅咧？咁即係想點啦？嚇，咁呢度佢都話係笑嘅喎，佢架嗱你聽下呢個女自己上嗰啲即係嗰啲 night show 講咧，佢都話呢套係 comedy 嚟嘅喎。 哦，咁樣。 即係呢套多啦嚇，係啊係啊係啊，你唔好當認真啊。咁而家即係話係喺正式嘅張片裏面玩搞乜鬼呀、啊、係 Scary Movie 而家就唔需要啦，即係而家戲房呢就唔係你第啲人拍嘅，就係、是、佢自己拍返嘅，係而家就咁玩法，即係戲房我都唔使你拍啦，即係王晶你嘛，老返自己做埋呀， 即係 要咁呀，差唔多 嘅正版又係我老返都係我賺曬呀，係咪咁你咪你搞笑版又係我即 SD 高達啫，咁 SD 高達都係正式㗎，唔係第啲人攞嚟搞笑拍㗎，係咪咁而家佢可能佢哋咪諗住咁做囉，咪連個搞笑版都咁做囉，係啊咁好啊，咁下次 Star Wars 無以為繼啦，佢拍明今集我俾條橋嘅拍 Robot Chicken， 人真人做返 Robot Chicken 嗰啲古仔出嚟，係即係黑武士打電話返俾黑帝同佢講，哎呀個死亡星啊俾返細路整爆咗啊，咁跟住黑帝扯晒火，喂个死亡星仲未攻完㗎喎、哦。咁就俾你整爆咗。跟住个黑武士喊啊，唔好喊你返嚟先讲㗎，咁嗰啲呀嘛。你拍呢啲呀好嘛。 唉。 拍啦係囉係囉。冇啦，你都冇嘢好拍啦，係拍呢啲㗎啦。係囉。嗯。哎呀唔知就算啦，我都冇啊，玩完㗎啦，真係玩完。啲 IP 呢碌死晒呀俾佢哋。係呀。咁碌到冇嘢碌，真係多難都碌埋。 要啊，求其搵啲嘢去塞得到人識咁樣。 咁幾時拍先至得得啲對 movie 呢？ 咁啊唔知啊，下次做啊。 定係先至得得啲對 horror 呢？嗱，一兩條路㗎嘛，一係就變做笑片，一係就變做恐怖片㗎嘛。 係。 咁變恐怖片可能勁啲。 Venom 諗住拍變恐怖片啦，其實嗰套咩都係㗎，嗰套 New Mutant 係嘛？ 係原本話係恐怖片， 佢都諗住拍 New Mutant 啊，唔係超人啊 ，X-Man 嚟喎，點解會拍恐怖片？唔係原來都係另一個路線嚟喎，即係一係即變類型啊，將佢變類型，即明明係超級英雄，咁啊變恐怖片又得，變笑片又得咁咯，係咯，變武俠片啊，下次喂呢下我又俾條新橋嘅喂，係咯，又變武俠片啊喂，係。喂，咁大佬，即系烧饼盒嗰啲啊嘛，系嘛？ 咁样， 可能系 烧饼博士嗰啲啊嘛，系嘛？变嗰啲系嘛？唉，系咯，系咯，咁下次天使周边咪跟上次啊 X File 咧，咪一集咪有啲恐怖不得啲嘅。 嗯， 系咪拍嗰个啊？应该系嘛？ 可能要， 即系随住时日嘅转变啊，佢哋已经变成咗鬼啊嘛，即系变咗阿 Slenderman 啲 friend 啊。 咁样。 即系捉啲细路仔啊！嗰个嚟啊，即系佢一间屋企咪喺企喺度引啊细路仔出去，跟住就唔见咗噶啦，系咪？系咪噶？因为拍呢、這个系嘛，恐怖得得啲啊，系咯。 之后个太阳变咗佢个太阳啊， 系 Tesla W 咁样啊，哇！可能好受欢迎啊，成为本世纪最恐怖嘅角色系咯， 系， 唉， 唔知啊， 唉，搞啊，冇嘢搞，都搞到冇嘢搞咯，系咪？系咯，同阿 It 啊嗰啲系原来 friend 嚟嘅，系嘛？ 咁肯定系啊。 但 It 又唔系喎 ，It 又调转喎，又变咗得意喎，系嘛？ 咁样。 变咗 Q 喎，变咗两细路仔好开心喺度玩系嘛？下次啊，唔系你要系咁捞乱啲 I P 啊嘛，捞乱嗰啲片种啊嘛。 佢成日唔想重复，佢成日话俾人话重复啊，因为可 系咯，咁你 Fandle 终于变咗麦当劳其中一只啊嘛，就滑嘟嘟啊嘛。但麥當勞都開片啊，開個電影係嘛？麥當勞叔叔係嘛？嗰套嘢就係叫做，其實麥當勞叔叔大冒險係有電視㗎，真係有小飛飛係有故仔嘅，你知唔知？ 嗯， 有拍過㗎，真係，不係戰士嚟嘅。咁不如拍咗都冇嘢拍啦，拍埋啦，好冇？定係麥當勞再加呢個肯德基，再加乜胎拖喺講我哋即係實現呢個咧喺呢個。網上遊戲入面啊，即係有嗰個 Moo 傳入面，佢哋咪整咗好多嘅，就係、是、最出名嘅麥當勞叔叔打呢、這個肯德基上搞啊嘛，出大招啊嘛，係咯，藍藍 Lu 咁啊嘛，即係麥當勞叔叔係日本版噶嘛，係咯，係咯，出曬波噶嘛，係咪喂拍呢套一笨？ 可能遲啲有冇嘢拍，佢真係揾啲嘢。 真係拍呢啲係嘛？快餐店大戰係嘛？ 有邊啲有啲名氣或者搞鬼咁啲人識，可能真係攞嚟拍嘅啲人。 同埋即麥當勞叔叔都可以做電影啊，係 唔知啊，都係咁啊。 嗯， 佢而家都話啲短片都冇嘢講，佢都係拖到變套戲嘅，成日都。 就係、是、初講去打啊，滑嘟嘟先嘅，即後屘滑嘟嘟先做咗啲 friend 嘅，係嘛？第一個敵人係嘛佢哋嘅。 嗯， 即 係逐 個打漢堡神偷，打滑嘟嘟，跟住一路打就加入佢哋嘅，係咪咁啊？好似龙珠咁啊， 系， 打点啊呢条桥，拍啊喂，拍啊喂，黐线嘅真系 ，OK， 好， 系啦，下一个话题啦， 嗯，做咩？ 嗯，讲唔讲嗰个咩 C9R4 我要影相嗰度？ 哦，你讲嗰、那个嗰啲抢镜啊嘛， 唔知影到咩喎？ 抢镜唔系讲紧好抢镜咁解喎，系内窥镜插落个屎眼度嗰啲抢镜啊，照抢镜啊！ 咁样， 点样咧？咩事咧？咩事件咧？咩叫做 其实都唔知喎，都系我条女开头 日本嘅， 系啊， 唔系香港 嘅。咁我同人志嗰度本身， 乜嘢话即同人活动啊？咩嚟啊？叫咩话 ？C94 啊嘛 ，C94 系咩嚟嘅咧？ 吓，都系啲搞同人 个 comic market 啊， 展咁样，系啊 ，comic market， 咁里边啲 cosplayer 嚟嘅啫，嗰条女系嘛？ 系，系啊。 咁啊，其貌不扬啦，即系佢哋成日话影唔到个样，我影到啦，后屘话唔见到边度啦，即系唔系要初到幅相睇唔到噶嘛，即系 幅相梗系睇唔到啦， 怼晒啲镜头落个屎眼嗰度睇唔到噶嘛， 唔系见到个头红色嗰阵，我见到佢好 high 嗰个样， 有啲正面相嘅，咁但系哇，完全唔得嘅， 佢分明系好 high 先会个头红晒嗰阵， 好明显系嗰个。小妹妹一嘢篤落啊變態超人嗰個小妹妹得意好多， 嗰個 唔知咪都係呢度嘅咧，都係呢個 show 嘅咧，我唔知啊。 咁係都唔出奇嘅。 係咯，嗰個得意好多啊！哇，呢條女成肉酸嘅大佬，講真，我都唔知做乜有成棚人攞住啲長火 喂，怼落个屎忽度影影咩？呢幅相真系连日本人都觉得有冇搞错？ 系， 咪做佢系咁歪开条靓，但系冇人影相过嚟影下睇咁嘅。佢连 都有啲嘅，不过歪开 始俾咩睇？ 较后面多啊。 哦，即系你讲下边个啊？阿赌圣入边啊，边个啊？嗰个系咪都系卢远恩嚟噶？ 系卢远恩啊，新版我打七个。 咁样。 系啦，黑仔达啊。睇睇下我啊，细弟，你打咗针板做咩？我冲动咗少少，我冲动咗少少啊， 系有少少咁嘅情况出现， 有少少咁嘅情况。咁啊咩事啊？因为网上一个即系叫做事件啦， 系。 系。我唔清楚啦，新啲介绍啊。 其实本身都冇咩话知道啲咩嘅，都只不过系话见到张相咁之后，啲人咪开始喺度话， 喺度闹， 系啊，话做咩影咁埋，影啲咩咧？咁有咩影咧？咁之后又有啲人话，喂，想见下个样喎，咁样咁后屘就有埋条片出嚟，咁啊睇到个样咁啦。 我想睇下佢喺怼咗落去嗰啲镜头影咗出嚟嗰啲嘢咯。 系啊，我都想睇下到底可以影到啲咩。 我唔好想睇嗰个人个样，我想睇下佢啲镜头影到咁埋，佢哋影到乜嘢。 咁但系其实嗰个女本身都着晒泳衣噶啦，咁你啊咁近影， 即系 将 个镜头怼嚟个屎忽度贴住，其实影唔到嘢噶嘛。 系 黑晒嘅啫嘛，你唔会影到嘢噶。系咯，你估你嗰个真系内窥镜啊？ 系。其实佢怼个镜头埋 high 嗰阵时，搵只手嚟督佢啊。 哦，咁样即系其实系抽水 的。哦，那个镜头假嘅，里面系只手嚟嘅。 哦， 唔系，佢其实借个镜头，一时用个镜头督，一时用只手督啊。 佢揸住个镜头，嗰只手系假嘅，那个镜头里面只手真系真嘅，系嘛？ 系。吓，咁啊唔知道。 所以嗰条女咁 high 吓，后边有咁多嘢督紧佢，我唔知佢做咩，即系总之搞到呢啲咧，搞到啲同行活动，而家搞到臭晒，变咗咩嚟？色情活动啊！ 因为咁嘅，其实如果睇翻咧吓其他报道啊，有咁有影到咧佢第一日、第二日嗰啲衣着嘅，咁其实咧都系已经啲几暴露下噶啦，咁样咁啊， 即系专玩暴露嘅， 系 啦，即系差唔多佢着件 贴张胶纸落去遮住几粒 火点咁啊，系啊，定系哦贴咗两粒胶，即系贴啲雨贴定咩 咁 样？ 你佢啊，佢有权嘅，我喺日本都见过，即系好劲嘅啲 cosplay 真系真空上阵，我都见过，又冇乜点嘅，其实又冇乜点你可以咁样嘅，但咁但系嗰班友喺度做咩啫？ 咪抽水咯，咁我想， 咁即系话，其实啲动画系制造咗一啲即系差唔多几乎近乎全裸嘅角色，咁所以佢就可以着公然着成咁喺一啲场合出现，咁有班人就公然喺呢啲场所度去。即係我唔知啦，係猥褻呢啲女咁啊，唔係咁咧。即係其實而家嘅動畫就係要製造到呢啲咁嘅角色俾佢哋啊。 差唔多係啦，等佢哋咁樣整。 哦。咦？咁嗰個督啊，變態超人嗰個羅莉，我見佢第一集就沖涼嘅喎，使唔使用嗰個姿態出現咧？ 細個唔得，唔搞得細路啊！而家。 咁如果咁樣樣嘅話，就應該會犯法嘅咯。 哦，咁佢着件肉色衫咪得咯？ 哦，咁啊，咁如果佢有肉色衫嘅话都得嘅。 系咯，即系佢个 cosplay 好简单，就系、是、嗰个小妹妹着件肉色衫就咁走出嚟搞掂咯。 系，哦，咁要梳翻个头嘅。 咁人就 觉 得哇，好 Q 啊，咁咯，系咪？都唔使整啦件衫，唔系肉色衫咪 cosplay 完咯。 嗯， 其实佢最后都系想睇呢啲啫嘛，系咪？算啦，咁如果系咁冇啊，真系玩完噶啦。如果咁，即系日本嘅动画、动漫嘢都玩完。即系其实唔系，原来动漫只系俾一个借口你去色情，系咯， 剩翻呢啲咯，跌咗搞到。 cosplay 林明明就系 cosplay 林明明冲凉嗰刻啊嘛，系咪？咁所有啲 cosplay 都其实系裸体啫，即系搵个理由系咪？反正系咯，咁使咩唔烦啫？西拉滿又係變身嗰下嘛，佢 cos 緊，都冇咗衫嗰下啦，意思。 咁唔係喎，咁西拉滿要 cos 佢變身嗰下就人體， 着黑色衫，因為 唔係，喂人體彩繪嚟㗎，嗰、那個係 人體彩繪，得翻隻眼係嘛，跟住成身係有啲 彩色 㗎嘛，係 啊， 係，哦 cos 嗰、那個係嘛， 其实个女冇着过，净系人体彩绘啫，系咪咁啊？哇，咁啊正啊，系嘛？系咪应该咁 cos 系嘛？ 咁睇怕系啊， 系嘛？算啦，即系咁样真系冇用噶啦，系咯，系咯，即系 DVR 佬最大研发出嘅目的就系去按摩院啊嘛。 系，佢而家日本咪成日整埋呢啲咁样啊嘛，系啊。 即系按摩院咧，你戴住个 VR 佬咧，就有啲萝莉帮你喺度按摩。唔系，嗱，真系讲按摩吓，唔系咸嘢嗰啲啊。 系。 即系真系按摩，即系例如脚底按摩啊，或者帮你按摩。吓，冇唔系佢唔系剥咗衫同你喺度搵啲番眼布喺度湿嘅。唔系嗰啲 ，OK， 佢个 VR 佬都唔系色情，不过系有班好可爱嘅美少女或者萝莉咁喺度同你按摩。咁但系事实上系咩嚟咧？ 事实上 系咩嚟咧？ 事实上就系有个麻甩佬帮你按紧啦 吓，高核突嘅麻甩佬帮你按紧啊嘛，咁呢一样嘢咪即系好多年前啦，因为叫玩拉啊嘛，玩拉啊，即系打电话去即系搵人倾偈。其实嗰时咧最初外国都有噶啦，即系外国玩先点啦，你估你香港玩先咩？嗰啲同你讲紧嘢嗰啲，你以为女黑鬼嚟噶？ 咁样样， 黑鬼扮噶。 嗰啲 1731173嗰啲啊，捻住把声咁啊，扮女人声咁同佢讲嘢，哇顶你大佬，你想呕啊？知道个真相，但啲人其实知道真相呕唔呕，我都唔敢讲啦。即系咩非礼伪娘又有嘅，而家可能而家啲人唔觉得呕嘅，冇所谓嘅佢。 咩、 其实佢都心知肚明嘅，你去得嗰个 VR 佬按摩，你都知道后面嗰个唔系美少女嚟噶啦。 如果系嘅话，使咩 VR 佬咧？ 咁就唔係，咁佢鍾意二次元啦嘛。 咁樣我都得。 即係可能你眼前嗰個真係美少女，佢唔鍾意咁就有權嘅。佢鍾意帶住個嘢睇一個二次元角色同佢按摩㗎嘛。咁呢個你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你哇個落差咁大嘅。現實有個麻甩佬幫你按摩。咁咁樣啊。即係我真係唔知啊，係啦，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即係一個正常嘅即係 approach 嘅咧？即係係咪個人係應該係咁樣嘅咧？係啊， 唔知有少扭曲咗啊，嘢成日都 少少啊， 唔知啊，可能 唔係少少扭曲啦，係嘛？ 咁啊，唔知啊， 係咯，咁即係點啊？戴咗 VR 佬鏡係嘛？其實食緊屎係嘛？VR 佬镜入面系新收白味，食乜都得，但系滗紧啲屎落口度，唔知道食紧咩啦。总之嗰撇嘢系屎嚟嘅，其实咁系咪咧？系咪应该系咁咧？喂，咁啊点啊？咁啊 VR 佬老婆咪得咯？其实我老婆你可以点样啫？ 我有啊， 因为成日日本咪整咗啲女朋友系部机嚟噶嘛，就整个投影咁样，跟住当有女朋友咯。 咁 啊，即系早叫你起身，跟住又会 WhatsApp 俾你喎，唔系咩？ 哦，即系唔存在嘅。 系啊，咪部机嚟咯，其实 set 咗 program 咩？ 系啊。 哦，咁样。啊，咁是但啦，系咯，系咯。咁佢哋都话呢个系人类灭绝计划嚟噶嘛，即系你整下整下咁就唔死晒啲人啦。 系。 系咯。嗯。咁啊，过吊住盐水咪得咯。 哦，系啊 ，inception 都唔需要食嘢噶。Inception 唔係啦 ，Matrix 咁噶啦，應該 唔係 Matrix 嘛，世外桃源咧就去曬全部， 係咯，一出世已經戴住個 VR 鏡啊， 佢哋嗰啲係啦，就一啤啤出嚟都係即刻插住咯， 係已經一擘大眼第一嘢見到嗰啲嘢 VR 嚟嘅，從來冇接觸過現實世界嘅嚇，唉，咁啊真係大鑊， 好啊，都係咁啊。 哦，咁我知道呢個 Alpha 真人版係點樣拍，其實真事由到大都係戴住個 VR 鏡啊，佢見嗰啲凌波麗質係咁嘅樣㗎，係嘛？ 咁樣 佢最尾就係接受唔到，就係幫佢除咗個鏡啫，係嘛？見到真實嘅凌波麗啊嘛，係個肥婆嚟啊嘛， 唔係個男人嚟嘅真係， 個男人嚟，好是但啦，是但啦，是但啦， 唔係阿朱芬翻嚟女人嚟嘅可能係， 咁樣， 咁樣。美利小姐是我大嬸啊， 我想他本身都是大嬸來的， 不是我認識大嬸真是大嬸啊，即是那些平時在廁所那裡，即是那些呢， 這樣 不知道 啊，唉，不知道他了，唉，是但啦，是啦，是但啦，是啦， 都接受唔到个现实啊，系嘛，好残酷啊。 系 系咁啊，跟住咯，就 讲完噶啦。 系啊，就冇咯，有咩解决都冇啊，都系咁啊呢样嘢。 解决咪自己解决自己咯，有解决啦。 咁啊，解决咗咯，讲完。 系咯，即系好快要自己解决埋自己啊！咪最尾咪真挚恭喜你噶，去跳楼啊嘛。 系。 人类保完计划就系跳楼死咯，系嘛？啱啱先有啲。有啲即係所謂嘅歌手示範咗啦，係咪？係咪？仲要好話佢好勇敢啊嘛！ 嚇、啊，咁唔知啊，係。 係咯，都係幾勇敢噶，跳樓都的確係，係咯。嗯，我就 no comment 啦，係咯，即係點樣咧？即係點睇一個即係係即係我知你有啲情緒病嗰啲嘢嘅，咁你唔可以話佢跳咗樓係一個好勇敢啊嘛？即係我唔係好明喎，點樣？即係你平時唔係話你即係已經咬一柴啦，都要跑埋全程嗰啲先叫做即係呢個先至係一個 運動精神。 你話佢係有咩話？咩話？咩精神話？ 運動精神。 體育精神。 體 育 精 神。咁你唔係話跑跑下發覺自己扯，我都唔會贏㗎啦。我 quit 啦咁。咁你跳樓啊，真係 quit 啫。嗱，我唔係去質疑人去跳樓嘅自殺有咩對與錯啊，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而家講係嗰班 friend 啊，佢嗰班 friend 啊， 讚佢， 讚佢係啦，跳樓好好，咩點樣啊？即係你話嗰個人有重病，但係佢都係去抗癌啊，或者去或者抑鬱症都盡量去點樣去即係睇下點樣去面對啊。咁你話咁就話係咩鬥士啫，係咪？但我唔係話一定要係咁㗎，你的確可以選擇掹掣㗎，咁但係你冇理由話呢個人啊，個生癌生到好辛苦啊，去跳樓咁，佢話好嘢，好勇敢咁，咩好勇敢咧？即係你唔會咁講係咪？我唔好明，好奇怪佢啲，即係而家嗰班人啲價值觀咧，係咯。咁我唔係話佢係錯啊，我唔會有咩啱定錯啫，係咪先？你個人選擇啫嘛，你中意掹掣咪掹掣咯，我識大量掹咗掣嘅朋友，我同佢講我唔可以话佢错㗎，咁佢活得唔耐烦咁係咪呀，活得唔开心咁咪掹掣囉，係咪我唔会判断佢对与错，即係我冇判断对错，有人判断佢係对㗎嘛，而家我问緊就 係 是对的㗎嘛，有人即係讲係咁呢个係有问题嘅，即係如果你咁讲係有问题嘅， 无端咁 good job 喎， 係 good job， 係啦 good job， 即係你呢个係一个人选择，我唔可以判断佢，即係我唔想話佢啱定係錯，你中意掹就你有權嘅 ，OK？ 咁但係我唔會話咧，話呢個人做得好啊咁樣，係啊，咁唔知咩你是但咯，咁係咯，咁大家係啊，繼續 OK？ 冇啊，即係好難啊，係啊，即係大家其實係要係一個 virtual 世界先至係咯，追求到佢要嘅嘢咁，即係現實係其實係殘酷嘅，現實係麻甩佬按摩嘅。 嗯， 即其实如果麻甩佬例如上海佬按摩其实是好出名的嘛。是没问题的、哦、首先麻甩佬按摩是没问题的、哦。因为你要的不是一个色情服务嘛，你需要一个真正一个有即等于你去看医生啫，你看医生需不需要要找个女医生靓女啊，男医生我不看的，那你会不会是这样， 唔会啊，正常。 咁你其实你去按摩，首先其实你系想去按摩，咁按摩师佢嘅真正嘅手艺即系重要嘅，吓。咁你唔系会介意对一个男人帮你按摩，其实以往都系男人按摩嘅，系咯。咁而家先搞到按摩变咗另一种嘢，系以按摩为名嘅，就系一种色情活动嚟噶嘛。 即系另外啲嘢嘅，如果 其实变咗第二啲嘢啊嘛，系咯。按完个身仲有冇第啲地方需要按啊嘛，吓， 即系嗰啲脚仔要按啊， 有啲唔知啊，有冇第只脚要按，吓，除咗嗰两只脚，有冇第只脚， 系有啲雀仔要揿下， 第啲穴道系嘛，即系第啲穴道要有啲火要即系要出下系咪啊，咁我唔知啦，系咪，咁你嗰啲根本第啲嘢嚟噶啦，即系你斜骨啦，即系嗰啲所谓变咗系嘛，大佬，咁你做咩嘢啫？咁唔係咁嗰啲點有嗰啲㗎啦，你咪去叫雞，你咪去，你都可以嘅，咁即係我又唔好明白點解要整啲 virtual 叫雞㗎嘛，即係 virtual 一流一鳳㗎嘛，即係遲啲會喺旺角係嘛， 其实冇一毫一俸噶，你行喺带住个机噶咋，其实麻甩佬帮你搞噶咋，咪就系头先条马夫，系嘛？即系条马夫仲要唔硬达咁啊，系嘛？吓，走埋嚟系嘛？喂，失恋啊，失恋，我失恋好小事啫，系咪？要唔要呢个咩啊？抗失恋套餐啊，咁系嘛？我系咪靓哥靓衫靓做出？唔系，我哋唔玩呢只嘅，吓啱唔啱先？嗱，吓都系廿零蚊个钟嘅啫，吓嗱。啊，仲有特价添，玩多几个钟，玩唔玩啦？咁啊，玩咁啊，咁啊，笠住嗰个，同你笠个 VR 佬之后，咪佢帮你搞啫嘛，含吹奶啜索系嘛？吓，但系嗰个吴孟达帮你做埋嘅，系，但系你个 virtual 镜入边，你中意边个咪边个咯，系咪？你中意女明星都有，系咪咁啊？即系迟啲系咁啊，可能系，吓，即系嗰个唔系马夫啊，嗰个就系嗰个啊，同你服务你嗰个啊。啊！你得唔得？唔系即系我觉得迟早系咁、啊，你信唔信啊？迟早系咁啊！一流一老啊，大佬嗰啲唔系一逢啊，大佬。唉、啊，是但啦，系咯系咯，咁迟啲啲人都接受到啊，有咩问题啫？系嘛？我眼见都系靓女咪得咯，我戴住个 VR 镜，我话即系嗰条人麻甩佬，帮佢嚟啊！吓、啊，特别咧俾个啰柚佢啊，系嘛？Who cares？ 诶、啊，佢觉得都唔重要，系嘛？嗰、那個 virtual 裏面我見到係個靚女嚟㗎嘛，係咪？係囉，唉，算數啦，算數，我都冇得救啊。係啊，即啲科技呢，最尾係發展到變成咗啲咁嘅嘢，即都唔係幫助人類去推進或者咩嘅，就喺度，唉，我唔知。OK， 如果大家覺得冇問題嘅，就繼續研發啊。OK。